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早晨，早晨。风骚大家庭，日日有温情。我是小酱酱， 为大家赶走 Monday Blue， 讲声 I love you。 哇， 我是小曳曳。 好，又嚟秋冬，咚咚咚咚咚。今日同大家风风风风风风骚快活人，我是小杨杨、 哎。喂，翻嚟啦，开饭啦，唔好玩啦。 好似你玩先咗， 唔系啦， 你带头先咗。 喂，唔好吵啦， 我跟你尾噶咋， 唔系啦，擦咸粥擦， 系啊， 全部班埋话， 你成日话擦咸粥擦， 早晨， 早晨， 我真系中意头先你哋嗰啲对话，翻嚟讲唔讲得先？讲啦， 你问下男主角啊，你问男主角， 我哋今日男女主角啊，瑞瑞同埋马小强啊。泣かないで今夜は帰るよ弱いからキリがない愛さ幸せに 天氣開始有少少涼涼地噶啦，不過大家心情咧應該好熱啊，係咪啊？阿楊楊係 咪？嚟到今日嚟到 studio 就好熱，但係頭先出面就好凍嘅， 係咩？唔 係 啊， 因為翻到嚟風騷大家庭， 凍咪攬實咯， 好有愛。馬老師，你個黑啦， 哇，好暖啊！馬老師個肚腩， 佢話你好黑啊， 黑仔啊，你係 黑仔， 黑 仔你係大黑嚟啊！して歩こうかあった頃みたくあの夏は二十歳の夏だとつぶやいて泣き出したお前 星期一嘅早上翻嚟，我哋嘅风骚爆人啦吓，啱开始我哋嘅节目嘅啫，咁但系已经好热切又好开心啦，见到大家望系嘛，咁啊， 马老师好惊啊， 喂，仲有咧，阿小杨今日可以分享一个好有意义嘅活动喎， 上个礼拜六咧就参与一个好有意义嘅， 你做咩？你做咩 role 啊？ 系做其中一个 MC， 其中咁仲有一个咧， 就系我哋隔篱嘅莎莎啦，咁样就两个一齐有啲。有啲乾咳啦，秋冬而家，咁所以就因為器官捐贈日，咁所以咧，我做嗰個活動放 lunch 嘅時候咧，我都走咗去隔離廠咧去 register 咗器官捐贈，因為之前咧即係我諗我自己又冇特別去揾器官捐贈呢啲方面嘅資訊啦，咁所以咁啱咁即係嗰啲叫乜近水樓台就即刻。报埋名就去起 方面 近水楼台，你系讲签卡、 签卡啦， 定系做事宜啊？ 签卡啦，咁你都可以分享一下，即系佢嗰个 message 咧，佢话有三个 S 嘅，就系咧，首先你要 sign up， 即系你要签咗名先啦。但系佢话签咗名咧，其实都唔一定系 基本资料， 因为头先 Michael 大佬都讲系啦，要得 Michael 问过 屋企人嘅同意啦。 因为我签咗， 系啦，我话咁如果到时候屋企人唔同意，如果你屋企人唔同意都唔得噶 啦，系啦，就唔捐得噶啦。 咁所以第二个 S 咧就系 speak out。咁所以咧，我签完之后，我嗰一晚翻屋企食饭，同我妈一齐睇翻个重播啦。我话喂阿妈，我签咗咯，我话如果有咩事，冬瓜豆腐你帮我。捐啦咁樣， 咁所以你頭先話捐曬所有嘢嚟， 捐曬所有嘢嘅，係啦，因為佢有得俾你揀嘅，你可以揀心肝脾肺腎邊一個位俾你剔，咁就有一個就係 all organs 咁樣嘅，咁第三個 S 咧就係要 spread out 啦，即係好似我今日咁樣 話俾多啲 啦，就話俾大家知， 係 真係好有意義嘅，因為佢當日咧都邀請咗一啲捐贈者家屬啦，同埋受贈者過嚟嘅，咁嗰個受贈者我冇記錯，佢話佢捐咗個，即係佢。拎咗個肺，咁佢就 feel 到哇，成個人個人生好似 改咗、 重新咗， 係啊係。 好難得，我都可以為愛人間。 係啦， 雖然個人就已經走咗啦，但係其實佢嘅器官亦都可以幫助另外嘅一啲人。 冇錯，因為嗰日我哋都邀請咗啲宗教代表過嚟同大家分享嘅。咁有一個咧，就佢講得好好嘅，就係我冇記錯係孔教學院嘅高伯明醫生。咁佢話咧，其實我哋個身體只係一個皮囊啦。咁佢話其實啲器官咧，你摆三日都已经臭噶啦，即系如果你唔捐嘅话，佢话咧呢一个器官捐赠系化腐朽为神奇嘅一个 系嘅 嘅一个象征啊！我都讲呢句说话，哇系讲得好好，系啊，咁与其都冇用噶啦，不如即系将呢一个希望去俾身边上面有需要嘅人，咁反而你嘅譬如重要嘅人，我爱嘅人，佢嘅有啲部分都仲喺呢个人间上面继续系 run 紧，我觉得好有意义咯。 嗯，系噶系噶，只要放低嗰个传统嘅嗰个思想啊，咁你觉得一样系帮到人嘅，同埋好似你话斋咧，其实摆喺里边都慢慢会腐朽。 系啊，腐烂。即系佢都有讲一个 point， 就我觉得好好笑，即系中国人咪有个感觉要流传诗嘅，即系遗体要完整啦。咁佢有一个另外一个宗教代表又话。咁其實我而家都設咗條盲腸啦，咁係咪代表我到時唔係一條全屍咧？咁樣 嗯，係噶，係喎，即係呢個比喻好好 ，open 啲咯，大家開放嘅態度又可以幫到人咁樣，幾好啊！ 嗯，係， 好有意義啊，你 係啊，你都有意義啊！你原來一早就已經 register 咗，我哋琴嗰啲上個禮拜先 register， 嗯，係 啊，同埋我聽聞咧， 年紀嘅問題啊嘛， 你會唔會知道咧？如果簽咗之後咧，嗰張卡係咪要經常代住啊？ 因為 唔需要 嗬， 網上係 啦，網上 已經有你嘅，係啊， 嗱， 我真係做錯㗎，係 咪？好耐以前就已經。代住 ，in case 有啲咩 意外嘅时候，佢抄到嘅话，佢就会通知你家人咯。嗯， 咁样 系咯， 非常 做咩你唔出声啊？你？ 你又分享啲有意義， 我就努力諗緊佢三個 S， 我就係諗到兩個。 我知道， 我都估到你會咁樣啦。 我 以為你， 所以我唔， 我想加翻第四個 S 同埋第五個 S。 係啦，吞翻入去 OK， 係啦。 我嗰個係第一個係 S A V E save people's life。 我諗啲有意義嘅嘢。 我明啦，你嗰個 save 係慳啲。 同埋我都有個 S， 我都有 S 啊，我都係 S A D。马老师想到呢啲我就好 sad 咯， 今日做咩？今日学英文啊？今日 唔系咯， 几好啊？ 嗯，好啦，咁啊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啦。如果系未即系登记嘅朋友嘅话咧，亦都可以尽快登记啦。为爱人间， 好嘢， 好嘢， 动咗好多啦。周末愉快啊，大家吓，你又去咗第二度啦，系嘛？马老师，你今日周居劳顿，每个礼拜日都揾 你分享下啱啱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做咗啲咩嘅，你好开心嘅。 好开心啊！ 我 星期日同我阿妈食 饮茶、 打牌， 赢晒啲钱， 佢啲钱 系赢晒佢啲钱， 几多啊？几多？ 唔系啊！佢嗰日咧，我哋翻晒去啦，差唔多五点， 跟住我覺得佢俾説話我哋聽嘅、 嗯，因為 咁晏啦，係啦，都咁晏啦，唔好打啦。 因為而家早天黑啊嘛，係咪啊？早天黑啊， 係啊，即係 夏天會好啲。 呢啲説話咧，即係話。仲唔打？ 聰明，聰明， 瞓覺啲奶凍曬啦， 翻曬嚟冇得打喎，冇搞錯啊！ 打幾多圈啊？ 好快啊，打一個啊，唔係打東同埋南。 佢好快已經呃曬佢媽啲錢， 真唔使再打， 已經冇咗錢啦，所以冇得打，係咪？ 係啦，咁咯，開心嘅， 好開心，我都覺得好開心。我星期六咧就非常之開心，因為咧就出席咗有一個嘅就係已經係幫佢哋做咗好多年嘅 annual dinner 嘅 party。 哇！ 咁最开心嘅就系莫过于，因为三年嘅疫情咧，佢哋已经停办咗。咁、今年嘅话咧，当然啦，佢请晒嘅就系喺外国嘅，譬如可能喺英国啊，喺唔同嘅地方嘅，佢哋啲 CEO 咧都系嚟咧，就系亲身出席今次呢一个 party 嘅。咁、就喺某大酒店啦。咁因为咧，成班人咧，譬如系台前幕后，佢啲 committee 你都好熟啊。 啊，呢啲仲好玩。 咁大家见到嗰阵，有啲肥咗，有啲可能啲头发唔同咗，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少少嘅变化。咁但系你会见到嘅就系都系有一班嘅，即系。個友誼喺度咯，咁其實嗰日本來我就係要做 MC 嘅，但係就變咗，我要喺嗰度咧就同佢哋飲嘢啊，我哋玩啊，大家 mingle 啊，梗係有啦。咁我就要唱歌啦嘛，唱歌就好開心，因為我喺唱歌嘅時候，全部人湧曬出嚟嘅 dance floor 度跳舞咯， 係 啊，連外國人都出嚟咯。咁啊，就跳跳跳嗰時候啦，我心諗死啦，我首歌三分零鐘嘅話，但係啲人全部都係跳到興起，我就即刻再同個 live band 講，我就係話成首歌再唱多一次。就變咗六分鐘，咁喺上面嗰度咧跳到咧，哇！跟住咧一完咗之後咧，翻去我自己嗰、那個化妝嗰個房嗰度啦，哇！先至發覺嘅就係話死咯，頭先究竟同人哋影咗啲咩相，有幾瘋狂？因為係成個妝甩曬， 係咩？唔係喎，見你嗰日嘅裝束都好行嘅喎。 OK 㗎，係啊。 而家有某啲人嘅 WhatsApp profile picture 都改埋圖像添啦噃。 哎呀，係咩？ 係咩？ 唔記得咗添。 幾留意嗰個人？ 因為佢已經有少少酒醉啊。咁跟住我哋就好。開心咯，咁嗰日就變咗同佢哋一齊係聚舊啦，去玩啦。我覺得最難得嘅就係你做嘢，但係成為咗一班朋友。 呢啲情誼， 呢啲情誼。咁有好多人我講就話：，我上次咧四年前見你啦，你諗下， 係啊，呢個疫情真係將啲拉長曬， 影翻啲相啊，跟住又 send 翻俾我。咁我覺得好多謝嗰一晚嘅每一位嘅朋友咯。咁同埋就係你俾我哋有一種嘅感覺嘅，就係其實你唔係就係當我係一個幫你做嘢去搞氣氛嘅一個人，你哋對我真係好好 啊，夥伴， 夥伴嚟嘅。咁我都好開心，係都恭祝你哋嘅業務蒸蒸日上， 生意興隆， 飲杯， 耶！繼續跳舞， 好開心嗰一晚， 人生嘅快樂真係好簡單。人生嘅快樂，啱想講就係咧，平時咧做一樣嘢，但你唔會覺得嘅。我嗰日咧就喺街上面買咗個好普通嘅外賣翻屋企啦，即係平時咁啦。但係我仔帶咗啲同學仔翻嚟，咁、我又唔想騷擾佢哋上咗天台，但係嗰日好大風，好凍，發覺咧原來好凍嘅地方食嘢咧，好似感覺上咧係特別有一種 温暖 嘅。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即係平時你坐屋企咧，閂曬窗咧，你唔覺得嗰兜嘢有幾好食？但係原來嗰度好凍好大風咧，你第一覺得好似喺街上面一個流浪漢，有人俾兜熱化你。 你個兜咩嚟㗎？你個兜？ 個兜係兜。 個兜嘢唔重要。佢因為佢好中意呢一種打悲傷留給自己呢一種， 吹住風， 有冇整杯酒啊？有冇整杯威士忌啊？ 你記唔記得周星馳食嗰碗咩咩咩 黯然 燒飯？黯然燒 飯就係好即係好落寞嘅時候，突然間有碗好熱嘅飯，個感覺就係咁啦。人生懂得欣賞， 覺得自己好憂鬱，係啦，覺得自己 就係咁 講。我講係我係 代表我本人， 好好好，把悲傷留給自己。早晨，早晨，10:26，今日一样有呢个学语文，同埋有度土啦。 浪漫就自走吧，要慢学细饮。我只想每一天说不间断，被你爱意温馨尽红，让我追下去，为你每日最多一些醉得更深。愿你爱下去，别要太快便要分。Chotomatio， 爱心你不必一 我是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讨论新一份施政报告措施，多个议员关注打击诈骗问题。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务处会在年底或者最迟出年第一季和主要银行成立一个新的联合平台，参与计划的银行将会派人员驻守平台，就诈骗案件向警方提供即时协助。他说现时警方接获举报之后要经电话联络相关银行，日后银行派职员驻守平台可以即时拦截骗款。邓炳强说会从源头打击骗案，防骗伺服服器将会同转数快连结，如果市民转钱到可疑账户会收到提示。他认为电话实名制对打击骗案有很大作用，有10万个没有提交实名的电话号码和30万个可疑电话号码已经被取消。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地區負責人聯合呼籲採取緊急國際行動，結束對加沙醫院的持續襲擊。聯合聲明說，加沙地帶一半以上的醫院已經關閉，仍然在運作的醫院只能夠提供非常有限的緊急服務、手術和重症監護服務，正在醫院和周邊地區避難的幾千人缺乏水、食物和燃料。聲明強調，現在必須要採取國際行動，確保立即實現人道停火，挽救生命，並且防止加沙地帶剩餘的醫療系統遭受进一步损失。美国欧洲司令部表示，美国军用飞机在地中海东部坠毁的事故一共造成五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美国欧洲司令部在声明之中说，一架载有五个军人的美军飞机在军事训练中进行例行的空中加油任务，期间遭遇事故坠入地中海，机上五个军人全部遇难。声明没有具体说明坠毁军机的类型或者起飞地点，但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战斗之后，美国随即向地中海地区部署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防止战斗演变成地区冲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晚较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非常干燥，朝早温度下降到18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240点，升37点，总成交金额23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73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3元，升2毫；小米集团16.42，升3.8；盈富基金17.36，升5仙；阿里巴巴79.9，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3.85仙8，升4.4；中国平安36.95，跌2毫；友邦保险70.2，升8.5。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5.65， 瑞士法郎 0.902， 加元 1.381， 人民币 7.294， 英镑对美元 1.224， 欧元对美元 1.069， 澳元对美元 0.6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32,750点，升182点。港金报18,07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8.97美元，卖出1,939.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消息，一起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是车多的，而西行过海就排到去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西行道过海而家就去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跟住睇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道一段车多，而家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告示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噶。而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系繁忙。而屯门龙富路往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观塘伟业街有紧急维修工程。往油塘方向通往观塘绕道的支路是全线封闭的，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了。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荃湾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大埔道以登华亭沙田、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公诉。 系边位啊？ 我姓黄，我就知道你哋呢班读死书嘅，肯定要上嗰班人嘅当。 究竟眼前呢位神秘嘅黄先生，系咪真系嚟帮助安妮同贺禄远捉拿跨境诈骗集团主脑钱天心呢？定系有其他不轨意图？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行政长官2023年施政报告，致力为香港增强发展动能，促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大型建设、产业发展，汇聚顶尖企业、人才，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培育本地技术专才，鼓励生育，照顾好老人家，保障大家健康，携手建立关爱共融社区， 拼经济、谋发展、为民生添幸福。这一份是属于每一位市民的施政报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啦。喺网上咧有一个关于外国嘅新闻或者消息啦。咁有一个女子咧就讲翻佢自己一个关于身世嘅事情，就是、有一次咧同啲兄弟姊妹咧贪得意啊，就做一啲叫 DNA 测试吓，即系测试自己嘅血统啊等等 基因啊， 基因啊同爸爸妈妈咁样。咁点知发现咧，佢从来冇谂过个结果就系原来佢 唔系亲生。 唔系呢一个爸爸嘅 家庭 嘅，而系呢个妈妈，但唔系呢个爸爸。即系话咧，所有人都系呢一对 couple 生，唯有佢咧就系系呢个妈妈啦。但原来爸爸系 同母异父， 系啦。咁突然之间佢觉得自己咧好唔 belong， 好唔属于呢个家庭啊，同埋咧好好唔开心啊。跟住咧，佢爸爸妈妈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就话：，哎呀，阿女，我哋同你倾一次计啦，咁样。如果你哋你会点啊？你会唔会继续想追寻落去啊？ 我系边个啊？ 你个女仔， 我个女仔。 如果你个女仔，爸爸妈妈话：，哎呀，系嘅，阿女，嗱，你坐低，我同你慢慢解释啦，咁样。但系呢个女仔就话唔想再发掘落去啦，即系唔想再知啦，宁愿喺呢一度停咗。但系佢觉得呢个人生咧，好似拧转咗、拨乱咗咁样，因为发觉原来由今日开始，佢对成个家庭同对自己咧有一个唔同嘅睇法。每次翻到去望到阿爸咧，就觉得，哎，原来呢个 疏离感啊， 系啦，突然间多咗一个疏离感，即系佢好后悔啊！即系呢样嘢唔应该做，点知做完之后咧，又即系佢谂冇谂过有咁嘅结果啦，但系已经做咗啦咁样。你会点咧？如果你系一个女仔，你会点面对你个屋企人咧？跟住或者你个爸。爸爸咧咁样， 我会好多谢嘅就系呢一个嘅就系同父诶同母异父嘅呢一位嘅诶 爸爸 养大我嘅养父，所以嘅就系我唔会去做任何嘅嘢去令到佢唔开心咯，因为佢咁大爱地系咪？就算我唔系佢嘅屋企人，唔系佢亲生女，但系佢都对我系咁好。 又系 呢一样嘢，我要探讨一样嘢嘅就系我系会觉得嘅就系乜嘢系叫做血缘？血缘系咪真系咁紧咁紧要咧？如果我唔系话系嗰种嘅血缘关系嘅人嘅话，其实佢哋都可以好似有家庭咁样去互相爱护，同埋互相去照顾同埋支持对方， 或者系冇血缘关系有时更加比有血缘关系更加亲密嘅， 你 又 讲得啱。我唔觉得系啲咩。 我约有啲类似嘅，就系怀念。我已经知道咗，我唔系属于即系呢个爸爸嘅。一方面我都好感激呢个爸爸，即系咁多年，喂，我唔系你个女，但系你都供书教学咁多年。但系我都想知道，喂，究竟发生咩事，或者究竟其实我亲生爸爸边咧？可能都想探下佢啊，或者即系。当系一个报答啊，报恩都好咯。 呢一个我系同意嘅，即系我觉得，若果你真系会觉得因为咁样嘅话而感觉到觉得自己同而家呢一个嘅原生家庭嘅，应该话而家个家庭嘅疏离嘅话，你咪揾下你自己原生家庭，即系你个爸 爸 系点样嘅，去令到你自己觉得冇咗嗰一忽， 补翻 佢咯。 呢个女仔嘅反应咧就系好逃避，佢话唔听，唔使话俾我听嗱咁嘅样。我相信佢可能惊听到一啲佢唔想听到嘅往事啦，譬如妈妈可能原来有一啲嘅浪漫史，定系唔知点样样，佢唔想知啦，算啦，即系咁样。不过系嘅，呢个啱嘅，即系个爸爸一路对佢嘅好咧，令到佢从来都冇谂过。即系嗱，如果爸爸一路都系净系对其他几个好，对佢唔好，咁可能佢都怀疑啦，系咪？我唔怪得知啦，咁 都有啲释怀啦， 系咪？系咪？咁而家反而会知啦。 我以前细个有咁谂过噶，即系我有谂过嘅就讲唔系你亲生噶，咁样噶，你会唔会咁啊？即系当你阿妈打你嘅时候，你会咁样噶嘛？但当然佢对你好 关 就你就知道唔系啦。 我反而关注一个重点，到底呢个女女咧，佢排第几？最大最细冇问题，如果系排中间咧，排中间啦、 哦，就系婚外情嘅。 系啦，但系我觉得我都会尊重妈妈嘅， 我都觉得系。 系啊，喂妈妈咁佢 有边个冇做错嘢啫？ 冇所谓啊，系啊。 最难得嘅就系佢真系 喺呢个 family 里边开心， 你开心咁成长。啊嘛！ 我反而會想問阿媽媽，即係當年佢嗰啲浪漫事， 我都覺得係將佢寫成一個片段人格。 係啊！哇！你話如果排中間，排中間仲正。 喂，咁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如果佢係排中間，阿爸真係好犀利，佢好繼續維持呢段婚姻，再繼續咧係冇事一樣，又包容埋呢一個女，係咪先？ 咁啊，爸爸出邊可能又有。 係啊，佢又未必知嘅啫。係 啊，我覺得唔理啦。 好複雜啊，大人嘅世界。 從來我覺得嗰個係爸爸未必知嘅。系妈妈先至会知道究竟嗰个亲生爸爸系边个。 爸爸如果唔知道，咁今次呢件事咪挞着两个人，连阿爸都吓咁样。即系我咁谂啊！ 但系如果个问题系嘅话，佢系好冷静同佢讲嘅，不如我哋倾下计啊嘛。咁即系其实爸爸 系 知啦，但系都愿意养大其他人嘅 呢个 小朋友。 真系好伟大啊！ 你得唔得？ 阿 小杨，你得唔得？ 我 谂你包唔包容 嗱？而家咁样问， 代入边个？ 我要代入爸爸啊嘛。 代入爸爸 系咪啊？系 代入边个？ 嗱，爸爸， 我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啲时间去克服个心理关口嘅，但系都未必肯。 即係你明白未必肯 好、難㗎。 由細養到大，因為嗰個心血付出唔容易啊。即係而家咁簡單應承你，其實有啲都不負責任啦，係嘛？ 係、 我覺得個爸爸知嘅，唔係點會養大個女？ 係啊， 一定知嘅。係 啊，冇錯。 係啊， 佢唔知個反應就唔係咁㗎。係 啊，佢夠愛佢媽媽咪得咯。 係啊， 係嘅， 好偉大啊！如果係咁嘅話，我希望呢一個女女唔好咁介懷咯。 釋懷啦。 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家庭呢一樣嘢嘅話，其實有時係好得意嘅，唔係話真係要血濃於水嗰個先至係家人嘅、有啲血濃於水嘅都好差嘅對對方。 你覺得我阿楊楊呢度係咪一個家庭 啊？咪就係咯，我同大家冇血緣關係，但係爸爸、媽媽、哥哥。 即系其实讲紧嘅就系有好多 阿嫂， 系好多啲电影其实都有讲过呢啲咁嘅嘢噶，譬如可能讲紧《视之如和》嘅小偷家族啦，或者我有谂过嘅就系有一套戏嘅就系Meryl Streep 嘅，就叫做《麦迪逊之桥》，其实就系到妈妈走咗，好好睇系咪？走咗嘅时候嘅话，先至喺佢嘅遗物当中抄咗一本 diary， 同埋一本书。点不知原来就系妈妈有婚外情，佢哋接受唔到，到最后屘睇完之后嘅话释怀啊，系啊，好浪漫，点解唔可以啫？我觉得系嘛，同埋有时有啲嘢，我觉得唔知道就一路俾佢唔知道就算啦，系啊，有好多咁嘅嘢。 同埋我都怀疑点解要测 DNA 咧？嗬， 系啦， 冇嘢搵嘢嚟玩咯， 会唔会特别觉得自己嘅样唔同啊？又或者 如果我哋举例，我哋三个系三兄妹咁先算啦，大家 OK 开心嘅，唔会去查。 我谂佢 check 嘅时候真系冇谂过嘅，边个谂过自己原来唔系阿爸阿妈生？我谂呢个在座嘅从来唔， 可能系你嗰啲咯，有突然间免费 DNA testing 咁啊， 系啊， 唔好蚀咗佢啊，横掂都系测下咯。 我仲有个问题想问嘅就系，除咗你要测之外嘅话，其实你爹哋妈咪都要攞噶嘛？ 唔使噶，你啲三兄弟姊妹已经似咪得咯。因为譬如我哋三个， 佢三个 check， 三个唔同。 如果嚟自同一个父母嘅，其实我哋个 DNA 嗰个 similarity 嗰个相似度应该好高噶嘛。 哦 ，OK。 但如果原来你哋两个九啊几 percent， 我突然之间系30%，咪知道我一定系。 咁样即系要其中一个人佢都要有佢嘅 DNA， 你先可以配对，即系可以就系即系。 佢哋三兄妹一齐 check 嘅，今次就 哦三兄妹一齐 check 咗就系点解佢自己完全 stand out 唔同嘅？ 但系点解会 check？ 咁一定系佢讲过嗰个 case 啦，系一个免费嘅 DNA。 但系有时系。 咁樣 嘅，好似 check DNA 可以驗到嗰啲會唔會有 cancer 啊？會唔會有啲 cancer gene 啊？嗰啲嘅有啲癌症基因， 即係都有好處嘅。 所以咁樣可能係諗住 check 嗰一方面嘅嘢，點知揾出咗原來我哋唔係同一個爸爸媽媽嘅， 係咁咯。 所以好地地唔好立亂 check 啲， 買老師唔好貪免費嘅嘢， 啲嘢好容易嘅咋，我哋考到撩一撩就得噶啦，你小心啲啊你。 真係有免費，我真係想去。 係啊，即係你撩完牙嗰啲牙齒唔好再擺。 When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the only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Oh,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If the sky that we look upon should tumble and fall, or the mountain should crumble,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tand by. Whenever you're in trouble, won't you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stand by me. When all... CIBS 人人广播， 小学生动起来意，体育老师和我 林 Sir。乜嘢系儿童田径咧？ 儿童田径咧，最主要就系将成年或者高层次嘅田径项目咧，将佢啲器材咧简单化、轻量化，去运用嘅时间咧就会容易啲啦。 CIBS 节目《小学生动起来二》，体育老师和我，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有一种疲倦叫做想得太多。人生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只是因为你太在乎。人越在乎就越痛苦。只要不再在乎，人哋就不能够伤害到你。烦恼本是烦恼生，越在意越烦恼，大多数人的烦恼只是钻牛角尖。所谓放不低、看不透、放不掉，在不良情绪反复中成为一个监狱。生活的事尽心尽力就好，感情的事顺其自然就好。毕竟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想太多真是无济于事。想得太多的人注定过得不开心，人家随便讲一句说话你就胡思乱想，长久以往很容易迷失真正的自己。人活一世，如果凡事想太多，其实就等于折磨自己。你越在乎一件事就会越痛苦，倒不如放低心宽，烦恼就会离开。只要我们不要太在意自己人家心中的分量，一切随缘而行。咁系你嘅人哋抢不走，唔系你嘅终于都会离开。人嘅疲倦叫做想得太多，简单一啲，洒脱一啲，人生嘅痛苦就会离开你。 可不可用余下薄弱气力，换取一声亲爱的？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有多苦，命运亦不顾。对你太在乎，没什么想这心花不会枯，我要你在乎，没什么真心弃护，只想彼此都不厌恶。 怕辛苦，命运亦不 快到十一点钟听紧呢个风骚浮人。我想问大家咧，食嘢嘅时候咧，无论自己煮啊或者出边食咧，有冇试过发现有虫虫或者一啲微生物啊，或者总之一啲你唔？ 觉 得唔啲，你会点噶？你会唔会继续食噶？拎开咗佢继续食噶？ 会啊，会啊， 佢会啊， 我老板 系啊。 服务员，唔好意思，我见到嗰碟嘢入边有啲唔系咁干净，可唔可以同我换个碟？ 我谂要睇嗰样嘢乜嘢。如果系呢个小强咧，唔系针对你，即系曱甴啦，系真系你一定唔会再食噶，一定唔会。但系如果咧，因为网上有啲人就分享佢食火锅啦，咁啊见到咧有火锅嘅汤底里边有啲一粒粒好似系虫仔咁嘅嘢，佢怀疑咧应该系啲错。菜虫，但其实菜虫唔系粒粒黑色嘅， 菜虫唔系粒粒嘅， 菜虫真系 白色嘅， 一条条噶嘛， 系啊，绿色嘅。 总之佢就话算啦，你嚟过另外一个汤底，我就唔要任何渣啦，即系唔好俾菜我啦。总之系净汤底，咁就安心啦，就冇事啦，清汤就冇事啦，咁嘅样咁咯。菜虫都系嘅，你我谂你都见过啦，菜虫我又见过啦，苹果又会有虫啦，嗰啲叫咩荔枝又会有虫啦，等等咯。 喂，而家咬苹果见到条虫，好似好耐 N 年冇见过咯。 系，即系话而家嗰啲杀虫有劲。 系啊，喺中间啊， 有 吓 有 啊， 你冇见过。咁荔枝你有冇见过？ 荔枝有， 荔枝好多噶。 你开系啊，咁佢就会有一条喺度噶咯。 因为我咧嗰阵时咧，我唔理噶嘛，搣开就食，搣开就食。跟住有人话：喂，你睇睇先好，你冇食得咁开心。 其实有冇事噶？系冇事噶嘛。 系啊， 系咯。 系冇 事 嘅，都系蛋白质啫。 系咯，几好啊，我觉得系咯。 同埋我觉得而家你食嘢，你发现唔到有嘢，或者你觉得好似冇嘢，但其实你食咗你自己唔知啫。我觉得 咁啊系。 到你屙嘅时候直接到。 系啦，就约上个礼拜咁样。 嗯哼， 冇事啦嘛。 而家冇事啦，系啦。 食咗咩冇事啊？而家 我谂系又阿懒又俾咗啲啲益生菌嘅一啲介绍俾我啦，咁我针对啲胃啊，针对啲肠胃啊，系啊。 我觉得系嘅，因为咧，其实我都有试过有一次食完嘢之后，我觉得个肚搞，但系佢又未必屙，咁但系我觉得好辛苦嘅时候嘅话，我觉得益生菌系好过系啊，你食其他嗰啲什么止屙啊，或者系叫佢啡晒出嚟啊，咁嗰啲药咯，我觉得系呢个系一个几好 开门口系嘛， 因为我系即系食 唔止系开门口啦， 系啲不洁嘅嘢应该系。食完之后一餐又屙一餐，我屙咗五日住，系真系一日我最高峰系屙咗十次啊！ 好烦扰啊！呢啲嘢， 我到脚都软啦，讲嘢都冇力啊！ 你唔话俾我听，傻猪！ 我唔想你担心， 佢 讲 咗俾第二 个 人 听， 所以佢唔 会 话俾你听。佢讲咗俾第二个人听 ，understood 系啦， 系咩？佢讲俾边个人听？ 我就讲咗例如前辈听啦。 哦，原来咁样， 好似唔系， 嗰个 唔系我。 系噶， 呢度你划清界先。 呢啲小毛病好烦扰噶，嗬，即系无端端头痛。你有冇呢个毛病噶？我有一段时间成日头痛，嗰排唔知点解睇医生，佢讲咗句说话，好多人惊。你知唔知系咩啊？ 我都唔知咩事， 有可能系脑 can。 哇， 系咪啊？即系好惊。 我 觉 得医生太不负责任啦，冇理由 check 都唔 check 就 冇可能讲啲咁嘅嘢啊。 系啊， 唔系之后佢下一句就会话噶啦。我觉得你系。脑 cancer， 不如你即刻去照下呢样呢样呢样嗰样， 佢又冇喎。嗱，不如咁啦，你食啲药先，可能系压力啫。如果冇事，哦、即系如果冇再啦，咁就唔需要再睇啦。 佢真系冇必要讲嗰句说话， 因为好惊 好深印象嗰句， 系咯、 啊，起码三日瞓唔着觉。 但系我系你嘅话，我会去照。即系会照个 MRI， 系啊，为求自己放心。 系， 我以为就咁攞块镜照。 唔系，其实我好惊照 MRI。 点解啊？ 成个人怼入去， 系啊，你 系 嗰啲咩幽闭恐惧嗰啲啊？ 幽闭恐惧啊！我有几次嘅就系我好想嗌出嚟咯。但系因为曾经有人同我讲过，佢就话如果你喺个中途嗰度断咗嘅话咧，你要 再 照过，佢系会褪翻出嚟嘅，褪翻出嚟之后咪又系要即系嘭嗰啲咁嘅啫，照过就知噶啦，好恐怖嘅，我都嗰种感觉。 不过我上次照即系对上一次照咧，就照完之后，即系照紧嘅时候，我系瞓着咗觉嘅。系啊，我先谂系公公公公公公公噶嘛，瞓着咗觉， 瞓着觉都得嘅咩？照到啊？ 可以照到，你唔喐就得噶啦。 佢要几耐噶？ 唔系啊， 我照十分钟。 哦，你好短时间，系啊， 有冇 发 梦啊？你 咁啊冇， 发梦都照到系嘛？照到佢发咩梦？ 好快乐嘅梦照到你，哎呀，你衰， 你鬼马啦你！ 哎，好啦，翻到十一点钟，翻嚟咧，我哋上堂啦嘛，老师准备好啦，我哋古文翻嚟就听下，估下学古文啦。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 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丰收快活人。 逢寿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啊，老师早晨， 老师早晨，老师早晨，老师早晨。 嗯，你今日都几整齐啊？ 系啊 ，OK 啊。 今天唔系咁噶， 点啊？ 今朝会唔拣啦。 讲啲唔讲啲？ 今朝仲喺上面，你都冇嘢。系啊，唔知点解佢成日都针对我。老师佢针对我。 老师有啲嗌交。 我哋 知佢哋嗌交， 我哋冇血缘关系，但我哋好相亲相爱， 所以嗌交。 系啊，你唔好介意啊。 我唔介意，唔介意。嗱，上个星期咧，有同学就要点播，话今日要讲系啊，小张张，我话要知啲化妆嘅嘢，系啦。咁我想问下，你觉得古时注唔注重化妆？ 注重， 注重胭脂水粉。 冇错，非常注重。点解咧？ 因为呢个系能够呈现到嘅就系夫妻之间嘅一啲感觉， 因为 要画眉， 系因为女为悦 己 者 容啊嘛。 阿小张张咧 咩啊？ 你瞓醒未？ 唔系啊，你再讲一次你个问题咩？ 你 问题系重唔重视？我又重视咯，咪答佢咯。系啊， 系我亦都跟住问点解？ 点解咁重视啊？ 因为女仔系好爱眉嘅，呢个唔分呢个年代同埋系咩女仔，个个女仔都爱眉，可唔可以咁答？ 可以话一半啱，一半唔啱啦，唔紧要啦。 好， 古时咧，啲人咧好注重女性个样嘅。啊，即系靓嘅人人都中意啦，系嘛？ 但系老师，我想问一样嘢，可能有少查，可能唔好介意。以前系咪中意啲女仔比较体态肥胖啲嘅？ 唔同朝代有， 系我听闻过 嘅。你点解净系留意呢样嘢咧？ 你明噶啦， 讲美丽， 讲第二啲嘢系 美丽， 佢真系查到好开。 系啊， 美丽包括 埋嚟， 查到好开。 喂，以前咧个说话咧就系话面为一身之主啊， 系咩？我冇听过。 系啊，个面啊系成个人。 最主要嘅地方，最重要嘅地 方。咁上人咧，先上去块面， 就上由心生。我需要睇面上。 系啦，咁面之中，你觉得边一个部位最重要？ 眼睛、 眼 睛、 眼 睛、眼睛、眼睛，一定是眼睛。 眼睛啦，你错咗。 我知点解，老师，我知点解。 点解？ 古人话眼睛乃灵魂之窗。 边个古人讲啊？ 嗰个死咗啦，唔记得。 眼睛系灵魂之窗啊嘛，其实你讲唔到大话噶嘛，只眼。 系冇错啦， 闪失嘅啲眼光。 冇错， 连狗都有噶，你感情噶，你望啲狗仔，狗仔佢只眼望你咧，佢有感情噶，即系有 message 噶。 我真系 你睇到噶， 睇到噶。不过系啦，熟悉嘅。 你讲咩？ 佢今朝 狗眼看人低咯。 哎呀！ 嗰个另一课题， 你一阵可以去攞啲点心，你攞点心，分啲俾呢个小羊羊，好唔好？ 学会啊！今日佢孤连我，继续。 指鹿为马，老师有冇学过啊？ 下个礼拜啊。 咁咧，佢即系如果系上人咧，就上面。咁再上落去咧，你估佢睇佢边度啊？ 手、 嘴， 唔系 脚。 即系睇完眼之后睇咩啊？ 系啊， 睇屁股， 屁股 系， 我睇屁股， 生肉 都系下身嘅，唔系睇 个 脚脚， 系睇佢行路嘅姿， 行路嘅姿态。 人哋女士嗰对菠萝盖关你咩事咧？ 好紧要， 系 你着晒长衫，根本你就睇唔。 有啲人佢菠萝盖咧，企得唔好咧，会怼出嚟噶，成个菠萝盖， 或者弯嘅， 弯噶， 系啊 ，O 字脚啊， 系啊 ，O 系啊 ，O 咪加咁样噶。 我都有少少 O 字嘅， 唔系啊，唔觉啊， 我觉。 你唔好讲你自己。 O K， 古时咧有一样嘢，我俾你估下，睇下系知唔知系咩嚟嘅？甲尖， 甲 甲 系人嘅身体嘅， 甲乙丙丁个甲。煎嘢个煎， 甲煎 身体嘅部分， 系化妆品嚟，你估系咩啊？ 甲煎唇膏、 指甲油、 唇膏、 唇膏， 嚟咧？ 我估系指你讲咗指甲油啊， 甲尖喎， 胭脂，胭脂，胭脂， 你咧？ 唇膏， 胭脂。 又是藏王， 哇！ 唇 膏 大藏王啊，真系 唇膏， 而家叫甲尖嘅， 佢又名呢个叫甲香啊。其实咧系用啲药啊，同埋啲花咧烧到佢变成一啲蜡， 嗯， 变咗蜡咧就嚟搽口。 哦， 除咗口红之外，仲有咩作用咧？你嗰呢个甲尖， 滋润嘴，同埋 啱，你好用嘅。防爆擦， 防爆好 用 蜡 啊， 即系润啊， 系啊， 啲风吹唔到啊， 系啊，好，我紧张，我一定要赢翻两分， 继续 ，OK， 想问你啦，以前你有冇听嗰啲诗词歌赋咧形容？即係啲女士化妝，你有冇記憶 啊？冇之前嗰副，但係我識唱嗰首歌，真係想唔想聽啊？ 可以。 晚妝淡素，鳳姿卓約，艷遇絕西容。 粵曲嚟嘅。 又見似猜，今生今世莫盼飄蓬，三載怨恨盡數空，雙影照擁 叮咚 雨中。 系 啊， 系， 好嘢，好嘢， 细佬，你嘅时候咪就系帮霍小玉化妆啊， 系 啊， 以前咧两夫妻咧即系帮 要 画 眉啊嘛，系啊， 淡素 齐眉啊嘛，白发齐 眉， 木兰辞又曾 经积积复积积木兰都 啊，呢背到个化妆嗰度， 两套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化妆，化 妆咩啊？去到化 妆嗰边， 一 句啊！ 都唔会啫，不闻经月清， 阿姐 问君何所思？ 阿姐， 阿姐，阿姐嗰时已经有啦。 咖啡，阿姐， 我唔 记 得，我去唔到嗰度啊！ 阿姐文妹来， 阿姐， 阿姐文妹有系咪噶？ 文妹来咩？ 哎呀，系嘅，佢讲得出应该系嘅。 有啊，当户李鸿章， 系 系 系， 仲有一句， 唔知 当窗李云鬓。 嗯，阿梳头， 梳头 系啦，对镜贴花黄。 哦， 花 黄 系 咩啊？ 系乜嘢？ 西 游仔， 胭脂，胭脂。 系 你装嗰啲嘢冇用噶，你咁样，你装成细咩？贴 花黄， 你长大啦，我未闹完，我未闹完。 呢两个就 放低个手机。 小羊羊，系啊，哎呀， 你估下，你估。乜嘢花王系乜嘢？ 贴噶，即系 你再讲多次成句系咪？ 对镜贴花王嘛。 当窗李云鬓，对镜贴花王， 贴上去嘅。 我知花系咪贴呢个位啊？哥，阿嘉燕姐噶啦，麦个位啊。 佢唔系印度人。 唔系嘅，杨贵妃嗰时都系贴呢个人中，唔系呢个唔系人中，眉心。 佢嗰啲系生出嚟噶，唔系贴落嚟。 系咪头发嚟嘅？头发嚟嘅。 其实咧贴喺个鬓 嗰度。哦，呢两个 黑色 嗰两滴水，滴水 啊， 贴噶咋？ 点解要咁啊？ 系咯， 靓啲 靓啊嘛， 女仔 喎， 花王啊叫做。哦， 嗱，我又问下啦，你哋最中意嘅尤物，知唔知点解啊？ 性感尤物， 冇错， 尤物温柔嘅物件，温柔 咩啊？ 唔系嗰个物啊， 物 尤 物。 物 油物， 油 物 都系 温 柔 的物， 油系主要食嗰个 油 啊，油 鱼， 系啊， 油鱼真系好似啲鱼咧， 油咯，油嘢上去， 软骨嗰啲， 哦，油 雅个油， 系啊，油物， 底粉 吓， 粉 都系化妆品嚟噶，都系， 即系形容女士嘅，好即系 即系 软 软 啊， 软骨 啊，乜乜油物， 好性感嘅，系啊，系咪啊？ 性感油物系。是一个 后来加上嘅 油物 是一位好 elegant 嘅女性。 对唔住，我想问嘅就系话，你叫我哋估油物系乜嘢嘛？ 咩油物到底点解？ 系咯系咯，点解咯？ 油物系女性。 我知。 你唔好咁紧张啦。 我答。佢好圆嗰啲咁样。好酥， 我攞多啲， 油唔系软油嗰个油，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 所以我先想温柔又唔系嘛， 酥软，你估乜嘢？油物， 因为啲人通常话性感油物啊嘛，即系性感嘅女性咯，唔系咩？ 我知， 你讲， 把声好似好性感咁样，即系嗰啲咁样，即 系你估系性感？ 咁咩叫性感咁啊？ 性感油物，开果马老师 系咪同声有关？ 唔系，其实同个体态有关嘅， 好柔软啊嘛。 好靓。你系都话你 好似36、24、36咁样就叫 咩嚟噶？诶， 嗰啲叫做 hourglass， 即系好似嗰啲 葫芦， 系啊，葫芦身形， 流线曲线 有咧。其实咧，你听我讲啦，你唔好挂住沉迷喺呢啲冇益噶。 咁你讲啦，快啲，你又唔讲。 其实咧，油咧，有佢咧响即系。乜嘢啊？你继续啦， 佢个样。 佢继续， 你咪继续。 你继续， 你唔好成日望出去啊！ 我望住你啊，马老师。 你嗰啲油咪喺隔篱。 哦哦， 其实咧油咧系即系生到咧好屈曲嗰啲植物咁嘅样。 咪咯， 你搞啊！ 咁但系点解我嚟形容女性咧？ 所以 我做俾你睇嘛，头先 屈曲唔系 男仔嚟噶。 我知啊，但系其实我系讲嗰啲女仔，其实佢个感觉上你会觉得佢就 系 好似冇腰骨咁啊嘛，系啊，好松软。 一大一大 咧，佢即系虽然好软弱啊，歪歪斜斜啊，不过佢都继续生长。咁咧就觉得咧呢一种即系油咧系特别叻咁解， 即系弱不禁风咁样， 油好叻， 好劲咁解。 哦，即系嗰啲烂藤咁样啊，系啊， 油物咧即系话绝色佳丽咁。 哇！ 得 改我自己个名先。 哇！ 你 油 物， 你油 物，你油， 油物你，油物你， 油物你， 好，油物你， 佢系油物你。佢系幽默样， 你咁叻噶啦， 系 啦，你作准啦，咁叻， 嗱准唔准嘅揾咗你， 唔系押韵，作句就 系 押韵嘅啫嘛，嚟啦，冇得唔准嘅，你幽默，听住，你幽默，你幽默，麻烦你幽翻好对物。 啊，好啊，因为咧你幽默咧系莎拉姐讲嘅，所以必须有个沙字。 佢有规定啊，快啲作错。 我已经作咗，我已经作咗啦。 你真系攞泥碎。 你啊，你唔好 做咩作？用咩作？你话俾我听个句头先 啊。 油 物 啊， 油物啊， 叫得油油物，唔系叫得做油物，个样梗系唔会核突。 啱喎。 你咧？ 我作唔到。 画得太癫。 我可唔可以喺前交？你俾少时间我谂一谂啊。 诶，我帮你讲。 有个沙字， 帮我。 沙拉姐个沙字。 沙。 沙开始，沙开始，系咪嗱？ 拒绝， 点解啊？ 拒绝啦！ 拒绝用沙拉， 佢唔会啊，系啊，佢唔可以用沙拉开波。 做咩啊？ 喂，老师你走开教唔教啊？ 油物啊嘛，系咪？一阵间教俾你， 好 嚟啊！ 好， 继续老师。 咁另外咧，佢哋其中一样最即系常用嘅化妆品咧，就系啲铅咧。 系啊，有 咩？其实有冇毒嘅咧？ 有， 有啦。 咁如果搽喺唇嗰度？咁啊，一小羊羊食完之后，小羊羊 要靓唔要命？ 佢中毒关你咩事啫？ 即系咁讲啊， 除非你又走去， 同埋，除咗食佢嗰个之外，佢自己食嘢可能会食埋噶嘛， 因为抹噶嘛。 哇，所以其实都几容易， 即系话要偷食就要 抹嘴，都几容易可以嗰啲叫咩啊？ 你又 落毒啊， 害 皇上 嘈住，我闹紧你啦又。 咦系，有啲电桥 你油物， 我都话闹紧你啦油咯。 大声啲闹， 你油物啊！ 闹啊又唔闹 啊？闹啊闹啲爱呀， 你油物，你好好读好啲书，唔系下个礼拜你见家长。 好啊，家长唔系香港，你自己飞见佢。OK OK， 油物 嗱。咩啊！我话个科学之前交俾你啊，你快啲继续讲你其他嘢啊！ 好恶喎，未讲完， 你快啲讲啦！ 佢仲有噶， 系仲有， 仲有啲咩嘅俾我嚟？ 喂，你知唔知咧？以前咧啲眉都好紧要噶， 嗯， 系，而家都系啊， 系 啊， 系啊， 睇你就知啦， 系啊，睇你 系 啊， 系啊，马老师呢条眉 唔 同 咗嘅，点解嘅？ 你啊，整咗之后 眉宇轩昂， 系啊， 有乜嘢眉以前系好出名嘅咧？ 关公眉， 关公眉。 峨眉、 剑眉、 野生眉， 咩叫野生眉啊？ 唔明咩叫野生？ 咩叫野生眉啊？ 而家好兴嘅一种 野 眉嘅方法，就系 野生眉 上面一画一画一画。 你望下老师啊， 马老师，你嗰条就 系 野生眉咩？ 系 哦。 野生嚟， 一滑一滑一滑， 我屈出嚟。好痛！ 你会尿心噶、 啊？老师而家好似唞唔到气咁样，帮我消息啦好嘛，老师。 你唞三分钟先。 啊，对唔住啊，阿校长巡场噶，咁所以我哋停一停先。校长，校长，哎，系上紧堂噶，唔系玩紧，系。 还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风格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于是暂时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风和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完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只说着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于是暂时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因为有足够时间了解在这里。 好啦，放完小息啦，阿老师同同学翻翻入嚟。 细路长话交功课啊， 我哋交功课，请讲，请讲。 系啊，玛丽莲梦露是一袋性感尤物。 咁点啊？冇噶啦。玛丽莲梦露一袋性感 油物啊嘛， 玛丽莲梦露 我心目中我系一袋嘅性感油物。 听住，交叉重作， 下个礼拜交俾你。 OK 好，嗱，头先我讲味咧，我净讲两种啫，一种咧叫做八字味。 八字味 系啊，其 实都熟嘅， 系啦， 系啊，系啊， 唔系有有啲专登化八字味啊。 边个啊？边个会咁啊？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另外一種咧叫遠山眉， 遠山啊， 遠山眉 咯， 即係好遠嘅山 嘅， 其實咧朦朦地嘅， 唔係，其實佢咧好似一座山，就係個三角個釒咧上啲嘅， 嗰個叫眉山啊，係啊，係每一個人都要畫一條眉嘅話，你有個眉山嘅起角嘅嗰個位， 叫眉遠。 你知唔知點畫個眉山嘅？ 唔識， 我教你啊，你用一支筆。用嗰支筆嘅話咧，跟住咧，又或者係總之你長嘅嘢嘅話咧，你個鼻對住嘅呢一個位置就是你個眉頭， 即係喺個鼻哥外側， 係啦，個外側嘅話，咁樣嘅話就畫你個眉山，係、嗯、啊，係咁、 啊、 樣嘅，係啊，咁呢個就係你個眉山嗰個位咯， 明白， 係啊， 明白。 嗱，我呢度通知大家，下個星期，因為咧，由於個化妝。嗰、那個課程咧，仲有好多內容未講。 你唔係都唔講？ 有下一集。 你夠時間咩？你頭先喺度格格格聲笑，頭先我唔係鬧緊你小羊羊咩？你哋成班同我喺度搞搞震，不知所謂。 哇！好嘢，好啊！ 你未講完，咁即係下禮拜再講啊嘛。 冇錯， 下一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议上，议员谢伟俊说，近年本港被指太偏重国安，引起不必要非议，为了减低国际间的疑虑，挑拨抹黑，他询问当局会不会因时制宜，在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能不能够在政治上减辣，例如考虑以23条本地立法取代香港国安法，或者当中部分条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本港就23条立法不会亦都不能够取代全国性法律香港国安法，而是相辅相成。他说外国每日都用不同借口抹黑香港，政府不会因为有人抹黑而不做应该做的事。他重申23条立法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的言论和集会等权利，政府会不停解说，亦都务求在2024年内完成立法。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方建明说，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在新起点上把握机遇，找准定位，更加积极主动参与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融入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方建明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青年发展高峰论坛开幕式致辞说，相信香港将会着力推进八大中心建设，发挥专业服务等优势，加强和一带一路完善国家的交流合作，当好一带一路建设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一，将会继续促进自由和多边贸易，深化区域经济协作，助力推进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中美元首今个星期将会在三藩市会面，央视新闻发表评论说，中美之间有1000条理由将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将关系搞坏，美方应该不折不扣落实美国领导人对华作出的政治承诺，不玩火不折腾。评论又说，这一次中美元首三藩市会晤进一步体现中方的诚意，希望美方和中方展开理性务实的对话，以诚意对诚意，以行动对行动，中美关系能不能够持续稳下来好起来，事在人为。新华社的特稿就提到，从巴厘岛到三藩市，越来越多美国经贸界人士认识到，竞争绝对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和主流，大量客观事实和数据突显，中美社会联系之密，利益交融之深，中美人民的意愿是合作，中美合作的动力是共赢。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晚较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较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非常干燥，朝早温度下降到18度左右。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62点，跌40点，总成交金额3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2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2元，跌8毫；美团107.8，跌2.9；小米集团16.16，提升1.2；盈富基金17.29，跌2仙；阿里巴巴79.45，跌1.5；南方恒生科技3.83.6，升2.2；中国平安36.65，跌5毫；友邦保险70.05，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5.17，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2。 人民币 7.297， 英镑对美元 1.223， 欧元对美元 1.069， 澳元对美元 0.6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日经平均指数报32,638点，升70点，港金报18,02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83美元，卖出1,93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交通意外咧，而家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嗱，重复一次，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往九龙方向系曾经发生咗交通意外嘅，近住隔田村啊，咁而家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我哋而家一齐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一齐睇下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去到永安广场；而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系接近果栏噶。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澳船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嗰阵，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时要收慢打灯，仲要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数刻除恶， 邪交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狂飙在内地首播时引嚟全民热捧，就连剧中人高启强成日睇嘅《孙子兵法》都突然成为畅销书。由陈舒婷饰演嘅高叶，更一夜间成为国民大嫂。佢剧中常用嘅红色唇膏型号，仲成为网上热搜词语添。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号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埋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系、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爆人》吓，我哋喺呢一个讲电影、电视啊，仲中一嘅时间啦。咁啊，有一个名句咧，叫做人冇梦想，同咸鱼有咩分别咧？来自周星驰嘅电影吓。但我想问大家啦，梦想到底会唔会去到人嘅中年或者系老年就要停止嘅咧？有冇年纪嘅限制？ 冇啦。 当然系冇啦。不过讲就好容易吓，到咧自己能够去到六十几、七十岁嘅时候，仲可唔可以追寻梦想咧？咁就睇咗一套讲游水嘅电影吓。呢一套电影咧就系由呢个 Annette Bening 啦，六十几岁嘅演员，同埋 Jodie Foster 两个好朋友，一个系游泳嘅退休选手，一个咧就系佢嘅游泳嘅教练。咁有一日倾开偈，咁啊呢个游泳选手咧就啊，我搵到我妈妈本书啊，里边有一句句子，佢话人生即系如果系睇翻呢个句子先，我想曲得好啲。呢、這个句子咧，佢人生好精彩，点解要？我依家先讲啦，呢、這个唔讲呢个字。咁总之咧，佢睇到妈妈嘅句子，鼓励咗佢。佢谂翻佢廿八岁嘅时候咧，曾经咧系曾经有一个叫渡海泳啊，或者一个叫马拉松泳，但系到后来咧体力不支咧系放弃咗嘅。咁所以佢谂下，哦，其实佢就系 Jodie Foster 讲，我而家六十岁，我可唔可以重新再执翻呢一个任务再游咧？咁咁当然最初咧，佢嘅朋友就话唔得噶啦，你六啊岁啦，体力都唔得啦，咁样样，我想试下先咁样。咁啊由从来即系冇再游水咧，走翻泳池嗰度游，游啊游，游啊游。有一日佢觉得我应该得啦，咁样样，只系游咗四个钟，但系佢已经冇晒力啦。但系如果佢真系执翻呢个任务嚟行咧，佢要游48个钟或者以上，同埋中途咧就会有鲨鱼啦，会有一啲叫做白蚱啦，系会有生命嘅危险。到底佢点样可以由一个只能够游四个钟嘅人，变翻一个可以成功游到48个钟嘅咧？到底佢游几多次先可以成功到咧？佢呢一个咧系改编自一个真人真故事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好有意思咯。或者对于大家嚟讲咧，如果你有梦想，你觉得嗯，其实会唔会受到呢个年纪所阻碍嘅咧？就去谂下啦。妈妈所写个句句子咧，生命只有一次，狂野且珍贵，告诉我你打算怎样过呢？好有意思啊！咁啊，套戏两个钟嘅，虽然中间可能间中会有少少嘅慢嘅场面啦。咁如果大家咧系有耐性，可以咀嚼一下生命嘅意义咧，可以不妨睇下。讲游水嘅戏。 我昨日就收到啊，取 Sir 嗰张相 啊，杜海泳啊， 佢又杜海泳， 系啊，佢游咗好多年噶啦。 系啊，咁我昨日问佢啊嘛，我话喂，点解有冇攞奖？佢话冇。不过佢话佢 参与已经好好， 已经系赢咗啦。啊，我觉得系啊。 但有冇谂过游48个钟系点样嘅感受？浸喺水嗱，佢有个规矩，佢有只船跟住，但系佢唔可以掂只船嘅。嗰只船咧，搵一个好长嘅管，喂啲水俾佢饮啊，或者啲好古仔嘅嘢咁样。但系佢唔可以游嘛。佢一掂只船咧就输，佢只能够浮喺水咧，咁饮少少水又再游。其中一样嘢系叫低温症，因为你个人浸喺水浸48个钟咧，系非常之非常之劳累同好辛苦的一件事。 好危险啊！ 系咪？嗯，好，就系呢套啦。 好，今日我要介绍嘅就系一套内地嘅电影，系中国嘅电影，叫做《不虚此行》。 嗯、 今朝早嘅话都同你都分享过， 啊、 因为我一睇嘅里面嘅男主角嘅话，我想起你。因为冇错，因为唔关胡歌事，系、 okay. 因为佢里面嘅嗰个角色，因为佢系一个抌兜嘅编剧。 嗱，括住呢四个字，考试要考噶，重点 写系咪？好啦，咁我点解会睇呢套电影呢？就是、因为佢嘅casting 都好犀利，因为有胡歌， 嗯、 因为有黄磊两位我自己好喜欢嘅内地嘅演员，仲、嗯、有吴磊。其实呢胡歌同埋吴磊呢都已经系一段时间之后嗰个再次合作嚟嘅。咁、嗯、其实胡歌要讲嘅呢就系饰演嘅个名字就叫做文善啦。佢系一位好抌兜嘅一个就系编剧嚟嘅，写好多嘅剧本嗰度最后尾嘅时候呢都系无疾而终。而最后呢就被一位好嘅朋友介绍之后呢叫佢做啲咩嘢呢就係帮人哋写悼词。佢、一个即係啲葬禮裏面嘅就係幫人哋寫個悼詞。咁、其實咧，內地原來要寫一個悼詞嘅話，佢可以客制化嘅。客制化嘅就係話，佢會有呢一個咁樣嘅叫悼詞作家，會去你屋企度做呢個探訪，就會係問你嘅屋企人究竟啦個悼詞你想寫啲咩嘢，內容係點。如果你屋企人譬如可能有三兄弟，咁佢就會問咗大哥或者問咗二哥或者個細妹，你覺得寫成點？寫完又改，寫完又改，寫完又改。咁啊，先要講講嘅就係我覺得黃磊喺裏面嘅係一個特別客串，一嚟就係佢开场啦，咁啊讲紧嘅就系话，因为咧黄磊所饰演嘅黄先生，佢咧就因为系一个大哥嚟嘅，一嚟嘅时候因为佢嘅爸爸咧就走咗，咁佢就委托呢一位咧就系胡歌饰演嘅就系文善咧就要帮佢写一个悼词。咁你会见到嘅就系里面已经系可以好表现到嘅就系呢一个作为大哥嘅事业好忙啦，日理万机啦，咩都要快。 甚至乎去到一个不近人情嘅。当佢要问到要帮爸爸写悼词嘅时候，你会发觉嘅就系佢同佢之间个感情好疏离。好啦，去到二哥啦，咁跟住佢就系佢有佢自己嘅睇法啦。去到最后尾嘅时候嘅话咧，阿妹妹会觉得嘅就系话爸爸唔系咁嘅，喺佢哋嘅眼中。即系呢啲咁嘅嘢，我唔知道你有冇曾经帮过屋企人或者系啲比较亲人嘅话去做呢一啲嘅即系葬礼。你谂下，悼词其实系作为送佢最后尾嘅一个佢嘅人生嘅一个宿舍嚟嘅，系啦。咁原来每一个人就算系三兄弟姊妹都好啦，佢哋都有对爸爸各有各唔同嘅睇法，同埋又各有各唔同嘅一啲感受嘅。咁其实我觉得好正嘅就系喺透过呢一件事嘅话，佢系侧写到就系三兄弟姊妹佢哋嘅关系系点。 哇！呢啲手法我中意，系啊！如果你就咁兜口兜面写佢三兄妹咧，太嗰个直观啦。 冇错， 如果你靠一个第三者， 第三者 系啊，即系冇关系嘅，冇即系冇任何倾向嘅。咁我觉得好客观， 系啊，冇错。咁而且系一个错综复杂嘅一啲兄弟姊妹嘅一啲感情啦。好啦，咁啊讲翻成个故事嚟讲嘅话，佢系分别有写咗嘅就系五个人，即、就、系、是、有往生者嘅一啲咁嘅故事。咁、而且我。中意嘅第一个嘅古仔嘅就系王女先生啊，王女佢所做嘅呢个王先生嘅呢一个嘅就系三兄弟姊妹嘅一个故事之外，另外一个故事我系特别喜欢嘅。讲紧嘅就系有一名嘅就系患有情绪病嗰个网红，佢轻生咗，咁啊办咗葬礼之后嘅话，竟然突然之间出现咗一个女网友。同呢一个嘅网红嘅话咧，佢哋生前嘅话咧系成日好多嘅联络嘅，揾到阿文善，佢同佢讲就系话，我听到你嘅悼词，我觉得好唔开心，因为你所写嘅呢个人唔系佢嚟嘅，我认识嘅佢唔系咁嘅，咁跟住文善会觉得佢就好 shock 啦，咪就冇啊，我都系因应佢屋企人叫我咁样写，我就写，就请咗呢一个嘅女网友翻到佢屋企，咁跟住佢哋大家就喺度咧，大家倾偈啊，咁就讲翻究竟呢一位叫做金慧嘅女网友对于朋友嘅思念，佢哋两个之间嘅关系，以及嘅就系呢一个人佢生前嘅时候系点样嘅，将佢娓娓道来，两个人我觉得有一啲非常之微妙嘅一啲咁嘅感觉，甚至乎嘅就系呢一位嘅女网友去到佢屋企喺个黑板上面嘅话，突然间发现咗就系佢有一个就系写唔完嘅一个故事，即系呢个编剧啊，一路都喺度执笔，但系永远写唔完嘅一个故事。咁里面嘅话，亦都有一个就系即系虚构嘅一个人物，就系佢写唔完嘅故事里面嘅一个男仔，就系阿吴磊所饰演嘅。即係佢唔係真實存在嘅，但係佢嘅呢個劇本裏面，佢應該要寫個佢嘅故仔，有時會同佢有一啲咁嘅時空嘅對話嘅。好啦，咁跟住佢就到最後尾，其實佢離開嘅時候，我覺得哇，我真係毛管動嘅。佢呢個女網友啊嚇，好多謝佢啦，去還原翻嘅就係佢個朋友嘅一個，即係佢會覺得嘅一個即係真真實實嘅人啦。咁跟住就最後尾嘅就佢就煮咗一餐飯，將佢擺咗喺佢嘅台面嗰度。多謝佢，佢就走咗。係啊，咁咯。咁跟住我會覺得我喜歡呢一套電影嘅就係其實佢有啲長，亦都有啲慢，因為佢後有成五個故事嘅一啲即係陳述。咁而裡面冇一啲對於咩人生什麼意義係咩啊，生死究竟係點樣，佢冇呢啲咁樣嘅嘢嘅。但係我覺得勁係勁在嘅就係話，其實每一個人佢哋到臨終嘅時候，呢、這、一個就係佢個終章，係咪？即係嗰個悼詞啊，係就係對於呢一個人一生嘅一個總結，同埋一個就係書寫。即係其實話每一個人其實都有佢自己嘅故事，每一個人都係值得書寫嘅。即係呢一個就係我睇完之後嘅，佢就係好即係輕描淡寫嘅一啲咁嘅感覺咯。咁所以就係我係覺得呢一套戲我自己睇完之後嘅話係舒服嘅。 好， 同埋不虛此行。 好好。 好， 到 你， 到我啦。今日咧介绍一套台湾地区嘅电影啊。咁呢套电影咧就系、是叫做《引经据典》，系用一个古代嘅故事咧去做一个铺垫嘅。咁就系叫做《周处除三害》。咁可以讲下呢、這个。呢、這個典故先啦，就係、是、出自呢個《世說新語》嘅自身篇啊。咁啊，傳聞咧就有一個人叫周柱啦，咁佢就年輕力壯、體力無窮嘅，咁但系咧就橫行霸道喎。咁所以啲村民咧就將阿周柱啦、山入面嘅老虎啦，同埋水入面嘅蛟龍啊，即係大鱷魚應該係，咁就叫做三害啦。咁、最後咧，阿周柱咧就幫啲村民咧就除咗呢、這個即係斬虎除蛟啊。咁最後仲要痛改前非嘅一個故事嚟， 除咗三害， 係啊，除咗三害啦。咁就係一個關於改過自身嘅故事嚟嘅。咁所以成個故事嗰個發展個脈絡咧，其實都係有啲類似呢個周處除三害嘅。咁就係想講咧，就係講下個導演先，就係黃晶普導演嘅，係 香港導演嚟嘅， 香港導演嚟嘅。咁但係男主角咧，我點解會睇呢套電影咧？就因為我有一次睇個電影 poster 咧。 阿阮经天做男主角嘅。咁、大家都印象中阿阮经天系一个偶像小生嘅样啦，青靓白净。但系一个 poster 入边咧，佢真系将自己打扮到一个好落魄嘅一个中年阿叔咯，中年男人啦。但系呢个形象系我对佢认识系未见过，咁所以就系呢张 poster 吸引咗入去睇啦。好，咁讲个故事讲乜啦？咁就系讲咧，阿阮经天饰演嘅一个咧系一个恶霸。叫陳桂林，咁有一日咧，佢就去到黑幫大佬嘅喪禮上面咧，去行兇，去殺某一個黑幫大佬。咁就喺行兇之後咧，逃走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個刑警，咁就係李李仁飾演嘅叫做陳輝嘅一個刑警咧，就對佢窮追不捨，要追捕佢。咁其實頭嗰十分鐘到啦，佢哋兩個嘅追捕嘅一啲打鬥嘅片段咧，埋身肉搏咧。我覺得現場大部分的觀眾已經入了局了，係啦，我已經呢十分鐘是看得很好看的， 係拍得很好， 拍得好好嘅嗰個追逐嘅畫面。咁之後咧，佢就時間一轉咧，就講呢個陳桂林即係阮經天咧，就匿埋咗四年。咁有一日咧，佢某啲原因啦，我就唔開，即係唔揭曉住啦。總之佢某一日咧，就發現咗自己咧係身患呢個末期嘅癌症嘅。咁佢就覺得啦，既然我都時日無多啦，不如我就去呢個警署自首啦。咁佢去到警署嘅時候咧，啲好搞笑嘅，佢其實有少少黑色幽默嘅，成套電影都係。咁佢就去到警署咧，啲警察佢同啲警察講話，唔好意思，我要嚟自首。但啲警察咧係冇當佢講自首係什麼一回事，就你排隊先啦咁樣。咁佢呢一個感覺就令佢。即係不是未宜，因為我嚟自首，我呢咗四年，竟然我話要自首，竟然你哋唔 即刻處理， 係唔即刻處理咧？咁之後咧，佢就喺個公告欄發現咧，佢哋嗰個通緝嘅通告咧沉曬底啦，而且喺嗰張通告入邊咧，佢只係排第三名嘅通緝犯啫，有第一名同埋第二名，咁佢就覺得啦，我都係決定唔自首，正。還掂我都係時日無多啦，不如我就把握呢個機會，我為民除害，起碼我都留翻個。名留青史嘅機會，咁所以咧，成套電影嘅後半段咧，就係講佢點樣去揾翻第二個通緝犯啦，同埋第一個通緝犯，去將佢哋斬妖除魔嘅。咁、可以講少少啦，譬如飾演第二個通緝犯咧，叫香港仔，就係袁富華老師啦。咁、我上網都睇咗啲資料搜集咧，佢為咗，因為好多鏡頭都係講佢同阮經天去打鬥嘅，咁佢都為咗呢個角色咧去有一段時間要操 fit 翻自己嘅身形啦。咁、但係雖然佢哋有個年紀嘅差距嘅，即係真實演員上面，但係佢哋嗰個鏡頭我唔覺得係有落差嘅體力上面。咁、亦都有阿麗蕊前輩最中意嘅一位女演員阿黃靜啦，咁、佢就飾演咧成日俾阿袁富華老師性虐待嘅一位即係另一半啦。咁就係講阿阮經天點樣去喺阿袁富華老師手上咧去拯救翻阿黃靜出嚟。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故事。咁第二個咧就係講。呢个头号通缉犯林六和啊，亦都系我一位好中意嘅台湾演员，就系阿陈以文老师饰演嘅。 哇，陈以文 系啦，咁佢饰演咧就系嗱，阳 光普照爸爸 系啦，阳光普照爸爸。咁佢讲系以前系一个黑帮大佬啦，但系其实佢而家已经金盆洗手咧，系做一位表面上道人向善、济世为怀嘅一个宗教领袖。咁大家所有嘅即系门徒咧，都当佢系神咁样拜。咁、但系讲到阿阮经天去到呢一个地方嘅时候咧，佢即系喺佢追捕，即系喺佢要即系除去呢一个头号通缉犯林六和嘅时候咧，其实令到阿阮经天都发现咗，其实人生最大嘅障碍咧，唔系即系喺佢前面嗰两位头号通缉犯，而系贪真切。咁呢个我都觉得，咦，都估唔到佢会写埋呢啲嘢落去嘅。咁最后佢点样将阿林六和？即係除去咧，咁我覺得嗰個暴力美學又係都我又唔可以話拍得即係冇可以唔係話拍得好好哇好好靚啊，即係唔係嗰啲畫面，但係佢嗰個劇情點樣將每一個信徒去除去去了結佢哋嘅生命，我覺得嗰一場都拍得係令我都幾印象深刻嘅。咁、最後啦，拍完即係呢兩個通緝犯都除去咗啦，都處決咗佢哋啦。最后其实原来有一个反转嘅，究竟啊，原来佢已经发现咗，原来其实自己冇癌症嘅，啊，点解会无啦啦要摆呢一个嘅反转落去咧？或者边一个去验方会其实你冇癌症咧？咁大家又可以睇落去嘅，系 有意思， 有意思嘅呢套电影。同埋我觉得我呢套嘢最中意咧，系因为阿阮经天个印象都系一个偶像小生啊。佢曾经我睇佢一啲综艺节目咧，佢有分享过咧，系有一。段時間冇工作機會咧，係因為佢好似轉唔到型，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套電影佢係一個好成功嘅轉型，係俾到大家一個好不一樣嘅一個惡霸嘅形象。 好，多謝推介。好啦，馬老師， 哇，我覺得你兩位嗰套電影好吸引啊， 係咪？ 係啊，我今日介紹呢一套咧都係近期嘅早輪嘅，叫做《學霸》。 學霸， 爸爸個爸，係我一個 內地電影， 內地嘅電影。 OK。 喂，冇嘢啊嘛， 激动啊， 系 太好睇啦， 好感动啊， 主角黄渤，我最喜欢嘅内地演员， 系 佢由最早期嗰啲小人物啊，污糟邋遢， 哦，感觉上我都系小人物嚟嘅， 系啊， 市井啲嘅， 系啊， 市井啲，但系呢一套戏咧。基本上好睇嘅，咁就讲佢有个小朋友六岁半嘅，咁佢哋喺北京，系由2015年开始讲起嘅。内地嗰啲教育政策就系话，如果你想入啲好嘅小学，你要喺嗰个学区嗰度你先入到嘅，系啊。如果唔系咧，你入唔到嘅。咁讲呢一个爸爸，佢系开一间木足店嘅，即系帮人洗脚啊、碾脚啊，系啊，嗰啲嘅，咁算系啲。较低下阶层嘅行业嚟嘅，即系你喺个社会地位冇乜社会地位。讲呢个爸爸，佢单亲爸爸，佢太太一早死咗，佢太太一个医生嚟嘅，好叻嘅。而佢外父都系一个科学家嚟嘅， 哇！ 吓、啊，即系佢嗰边嘅 family 好劲嘅，咁所以佢成日都觉得有愧于佢太太嘅。 你要个仔要系 嘛？要 佢成功。嗯， 吓咁呢个故事咧就围绕佢同个仔一啲好 close 好亲切。个仔呢个小朋友，我觉得真系做得好好，好精灵。即系讲佢点样同佢爸爸相处啊？呢个细路仔咧又冇乜心机读书。 几大个啊？ 六岁半 嘅啫，六岁半。 六岁半，咁又冇乜心机读书嘅。咁佢但系咧，佢成日咧学佢爸爸咁样样，帮啲同学仔咧 捻脚。 捻脚。 小朋友咁系噶啦， 即系我觉得好可爱啊！ 屋企人 系啊，即系你，譬如话有啲大人咧，你失眠按呢一套啦。 其实都系门技巧嚟噶， 系啊，专业嚟噶， 系好可爱。不过有啲人啊。睇唔起佢啦，就覺得佢學啲嘢冇鬼用嘅。嗱，成套戲咧就圍繞佢，跟住佢想去北京學校啦，但係去唔到。然後佢外父曾經話：不如咁啦，去上海某間名校嗰度讀啦，我幫你搞啦。黃渤就唔制，佢覺得我要有骨氣靠自己。點知咧就後來終於揾到一間佢心儀嘅學校嘅校區。佢就要去嗰度附近買一間屋，攞到個户籍先得嘅。終於死搞難搞，原來又政策又改啦，將嗰間學校咧就撥出去，唔係喺佢住嗰，即係佢買嗰度嘅範圍。 即係學校網係嘛？ 係啦，學校網又剔咗出去，係啦。咁幾得意嘅，有啲位幾好笑嘅。咁另外有我幾喜歡嘅嚴莉做女主角，後來佢就為咗要買嗰度咧，就同韋女士假結婚，咁有好多笑料出嚟嘅。不過呢套戲，我覺得整體好睇之餘咧，我反而覺得阿黃渤咧，唔知因為人紅咗，肥咗啊，即係你佢冇咗小人物嗰啲感覺啊。 小人物都可以肥㗎，你睇下你。 我係有錢佬啊！ 唔係小人物通常係啲咩？ 即係演唔到小人物嗰種 咁樣， 有感覺。 即係 日夜奔波，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冇嗰種滄桑啊、落魄嗰啲嘢，我反而覺得啊，即係原來阿黃渤已經去咗另一個境界，我覺得真係翻唔到轉頭。有啲演員即係我唔知啊，反正佢俾我感覺就係爭少少咯，係啊。咁但係整體上都 OK 嘅，感人嘅成套電影。 邊一類型嘅電影啊？即係其實佢係一啲 温情小品 啊， 温情小品，即係佢 有啲笑料嘅， 有啲笑啊， 有啲 諷刺嘅。係 啊，你諗下個仔幫人哋捏腳。有啲位好好笑嘅，系啊，咁大家不妨去睇下呢套戏，值得推介。 有冇喊啊？ 有， 都有喊， 笑中有泪，有啲位爆喊嘅。 不理啊？ 系啊，会啊，有啲人爆喊。 咁啊，过嚟听，我想知。 因为黄渤都好擅长做呢啲温情 小人物啊，系啊，即系笑中有泪，佢拿手，但系佢真系唯一佢肥咗咧，我覺得佢唔再似小人物啦。 小人物都有啲肥嘅，係點解成日強調佢肥咗，所以唔似小人物咧？ 佢只係佢已經富貴啦， 圓潤啦， 富貴嘅身形 啦。 即 係你， 即係我哋呢啲似啊，咪即係瘦掹掹嗰啲啊似啊，係咪？ 嗱，你自己對號入座啊。 所以咪就話俾你聽，其實未必係咯，係咪？佢瘦掹掹，但係佢又好有錢。 佢成日 但 係 其實佢就係你講緊嘅就係你會覺得嘅就係嗰啲即係朋友應該都。都系会瘦嘅，未必嘅，我觉得。 冇可能你係啦，你比對你比對佢以前係嘛嗰啲咁嘅嘢。 OK， 好，喂，多謝推介。好啦，十二點鐘聽呢個風騷發人啊，翻嚟我哋就有淑女關注咗，又有阿懶啊，嚇，咪讀下呢個腰圍啊， 腰圍啊， 同埋 老師， 同埋你咧，阿小楊， 今日 點啊？有咩進展啊？ 唔係喎，今日係我好似 係啊， 係啊， 你衰啦， 我唔係出聲話你， 咁就要聽啊，一陣間啊嚇。好，廿四度嘅温度，相對濕度61%嘅。今日下晝大致天晴乾燥，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嘅北至東北風。而家先聽12點新聞報告。 大家好，我係蔡蘭。什麼是快樂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小羊妹，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听众好。今个礼拜到小羊妹嘅，小羊妹头先唔记得咗啊嘛， 我知屎啦， 心不在焉啊呢排，系啊，食啲咩嘢可以令到佢个心好啲啊？系啦， 心已经不在噶啦， 系唔喺度好耐噶啦。 去晒沙拉姐同埋马家姐度啦， 沙就系沙， 系 沙，唔 系沙拉姐 个沙，系鲨鱼个沙。 哇， 系啦，冇错。做咩事啊，马家姐？ 佢好暴力咁搣咗佢口痛啊！佢报仇啊！ 你当燃烧下脂肪， 唔系啦，帮你搣走啲脂啊！ 唔紧要， 你下个礼拜成绩好啲啊嘛！ 冇错， 用心良苦小杨妹 系啦，好啦，咁啊，小杨妹就上个礼拜应该都 之前系两个礼拜 前做咗呢样嘢 系 嘛？ 即系佢10月30号磅嘅时候就69.75啦， 系 咁基于咧就唔同磅嘅，咁佢上个礼拜咧就11月6号嗰时咧就去。磅咗个比较详细嘅对 比 啦，系啦，咁啊对比翻佢六月时候嘅成绩，因为佢对上一次同一个磅六月时候去磅嘅，咁咧见到咧其实肌肉啊脂肪啊都有上升嘅，系啊体重都有上升，你介唔介意讲啲数字系？咁啊六月六号嘅时候咧，依啱啱都系六号，6.2公斤啦，咁去到11月6号啦就系69公斤嘅， 哇， 系啊。 好啊， 加油啊， 系啊， 系啊，加油、啊， 非常好啊！咁当然，因为佢都有 keep 住做运动做 gym 啦，咁、肌肉都有上升嘅，咁、啊34.6去到35.4公斤嘅肌肉， 会唔会系来自啲肌肉啊？因为肌肉 系 重过脂肪 噶嘛，系咯， 即系 其实佢 增加嘅重量嘅话，全部都系肌肉啊嘛， 都有脂肪嘅，咁啊7.6% 去到9.5%。佢仲係單位數字嘅， 佢都要脂肪，因為佢多啲脂肪， 係 咯。 咁講句啊，女為悦己者容，男為悦己者操，操 fit 自己。 哦，原來。跟住粗系， 哇哇 ，next， 系啊，咁所以即系希望小杨妹咧就唔好即系逃避话个榜今日唔 work 咁样啦，系咪先？ 我想问有冇一条 唔学？ 有条 系啊，学咗隔篱嗰位。 叉电线我叉翻着个榜， 关咩事啊？ 真系啊，搵唔到条线、啊。 你今日知道应该系你啊嘛，嗬？ 系啊， 系咯、 啊， 一直记咗人今日 佢啦， 唔好搵佢教，越教越衰。你睇下佢， 哦，佢就因为教咗佢。 佢 叫我哋唔好坐咁埋噶啦，马家姐， 你收翻嗰句说话。 我讲紧事实，因为马家姐今个礼拜都冇交功课。 我真系，我真系打烂咗个斋盘。 系咯， 系啊，因为冇办法， 系啊，好忙啊。 喂，兰兰，我要开声多谢你啊！我上个礼拜咪屙到我七彩嘅， 系啊， 你咪话喂，你有冇剩翻啲益生菌食啊？我食咗几日之后咧，个胃又即系好翻少少啦，又 非常好，即系令到我吸收好咗。 冇错，其实你个里面嘅肠菌系嘛，总之佢好翻啲嘅话，你 就会菌去 build up 翻好啲嘅时候， 系啊。我都係 有分啲能量啦， 唔關事嘅，你啲能量係來自另外啲地方， 來自你嘅，係 啊，係啊，冇錯，其實來自我嘅，好啦。 咁但係 feel 個感覺即係你而家冇腳軟啊， 冇 啊， 即 係就 想講上個禮拜係講嘢都冇力，唔想動 嘅。當然你屙咗十幾次一日， 係咯，一日裏面 啊，屙咗十幾次，我其實已經冇食嘢啊，但都仲有嘢出。咁我覺得間唔中咁樣其實都好事嘅， 唔係， 我諗即係 對於你嚟講仲係好事， 對於佢嚟講呢都見人 見人 咩人 啊？咁係咪搞長沙啊？ 不如我介紹你去食我食過嗰間餐廳啊！ 咁又唔好， 係啊！呢一日三餐都喺佢度食，係啦。睇下你會唔會瘦啲，好嘛 ？OK， 係啊，你嘅Honey又 可能就會變咗你個黃渤嗰個角色。 似翻你啦，似翻小人物。OK， 好。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呢个就即系当然啦，都要恭喜晒嘅就系小人妹啦。咁啊，今个礼拜嚟讲嘅话，系一个几好嘅成绩嘅。 系。 记住仲要有成三公斤，系咪？ 系 啦。咁啊，继续。 七十系第一个目标，跟住73就系。即係最好啲嘅目標咁樣啦。 再重複嘅就係，譬如可能如果要好似佢咁樣要增肌嘅，就係要做運動啦， 飲食 做啲休息啦， 做啲休息啦， 食瞓屙。唔好肚餓啦， 同埋食多啲 protein 嘅嘢啦， 係蛋白質比較高嘅， 即係食多啲菜蟲咧， 都啱。 菜蟲嘅蛋白質都高，但係佢細啊嘛，係 啊， 一斤一斤 食 啦， 係啊，一斤菜蟲咯， 訂今日翻去訂， 係啦，即係要食多啲嘅就係 protein 啦， 係， 仲有啲咩嘢需要？ 即係佢個總份量係夠啦，同埋即係食啲nuts 啊嗰啲，如果佢消化到嘅話，都要睇翻佢嗰個消化能力啊，係。 咁就希望你再隔多个礼拜之后嘅话就可以去到 起 码 破七十先啦， 系啦， 同大家 讲， 听日阿兰带我去 wet 啊， 系咯，好衰啊，唔带人，我想去啊，好啊，冇嘢啦，我哋呢啲嘢私底下我哋先再，因为我哋实在太多呢私底下嘅活动，唔好方便公开。好啦，咁我哋今日要讲嘅呢样嘢好紧要喎。 冇错啊，咁就系呢个世界糖尿病日，就系听日， 多咗好多人有 啊。 系啊，呢个病好危险噶， 系啊，同埋系唔知噶， 系啊， 冇错啊，要小心小心。 系啊，我又俾你哋估下，喺全世界嚟讲咧，边个国家患糖尿病嘅人数，即系个百分比系最多啦？ 美国 A 美国，B 英国，C 中国。D 巴基斯坦， 我估都系 A 美国， 我估美国， 唔系，我一系富裕啦，中国一系巴基斯坦， 你再拣， 你拣啦， 中国， 好，你拣， 好，俾多一次机会你拣， 巴基斯坦， 即系我哋两个都唔啱啊，即系美国同中国都唔啱啊，英国， 中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啊，点解啊？ 我估缺乏教育 啊。你記唔記得上次我哋個嘉賓咧，佢哋嗰啲好甜。 嗯， 哦，係嘅， 都會有關 係嘅，係嘅，好甜好甜，中意食好甜嘅。 咁所以喺巴基斯坦個人口咧，有31%咧係有糖尿嘅，係啊，中國咧就11%，係即係都唔低嘅。你諗下，係咯，即係我哋講嘅喺香港嚟計咧，同中國嗰個內地嗰個數字比咧低少少啦。咁但係咧喺香港嚟講咧個數字咧糖尿咧其實。系即系对于致命嘅疾病咧，佢系排第十位嘅，都唔低噶，系啊。咁我哋睇翻个数据就系2020年去到2022年嗰个15至84岁嘅人口，即系患糖尿嘅比例咧，系有8.5% 嘅。 哇，系 系啊，算 同年纪有关 系啦。即系越大咧，即系到去到65至84岁咧，其实系去到19% 嘅，相比15至24岁得0.6% 嘅啫。 哇， 系啊，所以年纪即系都系一个嘅因素啦。咁我又俾你估下啦。咁你觉得系男性多啲啊，定系女性多啲？ 男性，男性 咁劲嘅， 唔係，因為我身邊有好多男 性， 係啊，都係男人 嚟 講，冇錯， 係啊。咁如果你話拆開個百分比嚟計咧，女性咧係 6.1%， 男性係 11.1%， 哇，成倍喎！ 係啊，所以即係真係要係啦。所以我哋講嘅成因，我哋講咗好多次啦，就要注重個體重啦，唔好過重啦，唔好肥胖啦，唔好中央肥胖啦，唔好 手指馬家姐啊，全部都係。 所以我 哋真 係幫緊你啊嘛，係啊， 所以真 係幫緊 你。 但我嘅糖真係一直 keep 得好好， 我知， 因為我 所以 我都 可以驕傲咯， 係 啊，即 係係 啊，所以我真係特別咁樣去提一提，係同埋即係缺乏運動啦，係啦，或者有啲藥物即係會影響個胰臟啊嗰啲啊，都係會影響即係胰島素分泌啦。咁年紀大啦，即係超過45歲啦。 其实你可唔可以讲一样嘢，佢系冇 家族遗传史啦，系啊呢样冇啦，系啦，咁啊曾经患有妊娠糖尿呢个都冇啦， 我唔知， 马家姐有冇啊？ 佢而家只系驼住， 保留， 呢个系马家姐，家姐嗰个身份系咪好难讲？ 系啊， 死都猛生出嚟，变咗石英。 死中啊！听过未啊？ 系啊，所以真系要留意翻，即系如果有呢啲我哋讲嘅即系糖尿病嘅成因，就要更加留意啦。咁通常糖尿病好常见嘅症状，我哋讲过之前有讲过三 T 嘅，记唔记得？即系唔系中嗰个三 T 啦？你记唔记得啊，马家姐？ 唔记得， 系啊， 唔记得。 三 你讲系成因定系佢嗰个 symptom？ 嗰个症状 哦，症状啊， 系啊，症状。 啊，啲 tiredness。 Very good， 系啦，攰嘅，好彩。 哇！ 好劲， 仲有一个 T， 一 个 T， 系 Fin， 都可以勉强啱啦，系啊，即系我哋讲系成日去 toilet 啊，系啊，即系成日系啊，去厕所去，冇错， 同埋嘅就 系 会攰， 系啦，咁即系有呢啲症状都要留意。 不过我想讲，我记得我廿几岁嘅时候咧，有个朋友仔啊。佢女仔嚟嘅，佢真係體態比較肥胖啦。佢話有一日咧，佢發覺隻眼咧睇嘢睇唔到，原來去 check 咧就係糖尿病， 上 眼， 糖尿上眼啦。 哇，睇唔到嘢， 即係呢啲都會影響到啦，即係體重又會下降啦。咁同埋咧就係視力模糊啦，咁啊容易即係經常感染到病啦，同埋咧即係再唔控制得好啲，即係長期個血糖都係高嘅時候咧，就會引起一啲嘅併發症啦。咁譬如影響個心臟啦，中風。腎即係腎衰竭啊，傷口有嘅話好難痊愈啊。咁你會聽過話，即係有啲要截肢啊嘛，係啊，係啊，咁啊影響隻眼啦，即係失明啦，甚至咁男性嘅話就會影響即係生殖陽痿啊嗰啲都會，即係所以即係唔好輕視呢個問題，即係控制血糖係好重要嘅。咁我哋當然即係話要講有啲咩預防嘅方法。咁喺今年個主題嚟講咧，即係糖尿202311月14日，即係世界性。对于糖尿病的关注呢，就是要了解个风险啦，得到呢，即是令到呢，得到即是啲人唔好咁容易患上糖尿病，即係令到個疾病可以預防嘅重要性，同埋咧就係強調咧糖尿病。我哋頭先講咗有啲咩影響咧，即係強調糖尿病會影響到身體嘅邊啲部分啦，同埋令到咧即係得到大眾咧得到一啲正確嘅資訊，同埋咧有嘅時候咧得到及時嘅治療同埋管理嘅重要性。係咁，成日我哋都講預防勝於治療啊嘛，係啊。咁預防方面有啲咩可以做嘛？家姐 做運動、 戒糖、 做運動好緊要， 飲食方面 係冇錯， 要注意 係啊，做運動好重要啦，均衡飲食好重要啦，即係飲開汽水嘅嗰啲就當然就要係啦，就唔好飲啦。咁有好多人都問即係代糖汽水得唔得啊？咁如果代糖係啊，即係嗱，佢夾答唔得 係嚴格。 佢表面嚴格， 表面嚴格， 內裏寬鬆，係 咪嚴格人哋？ 係啦，你 寬鬆自己， 你唔得，全部俾曬我飲。 唉，你知好啊，你唔好近翻我头上嚟啊，同你讲，即刻打翻落去。好， 系，因为 汽水呢一样系最重要嘅， 系啊，即系汽水其实一罐 唔系好觉嗬。 一罐咧，其實可以一罐平時嗰啲汽水啦，即係我哋見到紅色罐嗰啲咧，可以有三十幾克糖嘅。你諗下，飲一罐嘅時候， 佢哋堆嗰啲方糖咧係好多粒嘅，係好恐怖。 五克一粒可以堆到係啊七粒到啦， 好嚴重。 即係諗下係啦，你見到個堆糖，你就可能未必會飲，但係你就咁睇一罐汽水，有時好熱啊咁啊，天氣即係流曬汗，你又會好想飲。 我識到有個人咧係好中意，突然之間無端端話要飲罐可樂飲罐係啊，即係唔係就係指明係呢一種啦，即係佢就會飲罐呢啲咁樣嘅，即係碳酸飲品。 碳酸飲品 係啦， 係啊， 係咯， 係咯，我都見過你識嗰個人飲咯， 冇錯 啊，佢話你叫 我 冇望住 相添啊， 係啊， 係啊， 收手啦，馬家姐。 佢話今日唔好理住啊，咁樣係啊係，一次半次就 OK， 但係就唔好養成個習慣咯。 知道， 習慣 係啊係， 即係冇話邊一種，但係總之嘅就係一啲 soft drink 係 啊，即 係 加咗糖嗰啲就盡量要少，因為好多人都問代糖啱唔啱咧。嗱，代糖對於咧就係血糖個反應係冇嘅，即係你飲完一罐代糖嘅汽水，你個血糖係唔會上升嘅。咁但係因為代糖咧，佢個甜味咧就好高嘅。咁如果你不斷飲嘅時候，其實你都會依賴。捱咗嗰個甜味啊，你又會好想去食一啲甜嘢，咁變成你要養成良好嘅習慣，咪又難咗咯。 明白， 係啊，咁你慢慢真係減咯。但係如果你對比，譬如喺常温嘅汽水同擺入雪櫃嘅汽水，你會覺得雪櫃罐汽水冇咁甜嘅。 係嘅， 係啊，咁所以就唔好自欺欺人， 冇 錯，冇 錯， 係啊。咁所以真係都要留意翻，就唔好諗住擺入雪櫃冇咁甜，就覺得係 OK 啲咁啊。其實個糖分都係一樣。 再攞熱水浸， 打手板啊！ 我哋要變到買啊嘛， 記住。 最弊係咁樣嘅，依家唔準上雪櫃，即係等 係啊， 仲要煲熱佢， 係啊，冇， 即係等於佢就係冇雪嘅啤酒， 冇錯， 好難飲㗎，你有冇覺得啊？所以我覺得以後可以 咁 樣，咁 可以即係係啦，就可以 解解佢 嚇。咁當然就食多啲即係膳食纖維比較高嘅食物啦，就可以穩定翻個血糖。咁我哋揀同埋要揀一啲低升糖指數嘅食物，即係譬如越深色嘅谷物類就越好啦，即係揀一啲全谷物嘅麵包啊，比較深色嘅麵包啊，一啲糙米、紅米、十谷米嘅飯啊、荞麦面啊嗰啲就會更加好咯。 嗯， 係啊，咁適量嘅運動當然啦，控制體重都是很重點的、充足的休息剛才講了，還有避免精神緊張 其實我想每一次他要上榜 都要 精 神緊張 其實我想自己說我想退出這個 十分鐘他說捱了一年上個禮拜 他捱這個字我記得 是啊 馬家姐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是捱呢 覺得我哋逼得佢好緊，其實有時要逼先有進步。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你睇人哋逼嘅話，佢又逼到佢，係咯。 佢就係逼其他，佢逼東係咯，佢就逼東人嘅啫。 頭先已經見到啦，親眼見到你逼東人， 即係有女同事啊， 真係有一手。 仲要話咩啊？你翻到屋企記得打俾我。 係啊，係 啊， 人啦，你 係同埋當然唔好吸煙啦，因為咧就如果唔係咧就會影響血管嘅健康啦。 嗯。 咁所以咧，我哋即係講話治療嘅方法其實有好多種嘅。通常有時抽血發現咗有呢個問題嘅時候，咁即係或者空腹血糖或者我哋講嘅糖化血紅素會過高嘅時候，咁再診斷咧就醫生會叫你飲糖水啦。咁飲完之後咧就兩個鐘之後再度個血糖，睇下係咪超標，咁先去斷定呢個人係咪。 系咪 有 糖 尿 病 嘅？咁所以咧，如果真系有糖尿病嘅时候咧，通常就睇翻即系体重各方面、饮食啊、生活嘅譬如我哋可唔可以改变一啲生活嘅习惯？头先讲嘅时候，咁如果可以 OK 嘅时候咧，就可以去做呢啲嘢啦。咁如果真系改变唔到咧，可能就会用药啦，去降低个血糖。 我想请问，若果我用呢个饮食嚟去控制嘅话，系咪可以逆转嘅？ 其实咧，如果唔系好严重嘅时候， 系 可以帮助到。 冇错，可以用饮食嚟去控制嘅。 系啊，饮食、生活方式、运动咁样。咁如果真系 珍惜生命啊！ 系啊， 唔系因为 又唔使一嚟去到咁严重， 系好严重， 好大感悟啊嘛，马家姐， 系啊，即系有时有啲人完全 唔知噶，系咪？ 系 啊， 即系譬如好似我上个礼拜有个客人啦，佢已经抽血，已经个血糖咧已经去到廿几度啦。当然你唔可以即刻话靠饮食啦，医生就会即刻开咗啲药俾佢先，再见营养师又讲翻饮食，即系睇下之后慢慢可唔可以调节咁样咯。咁如果你话食药啊、饮食啊都控制唔到嘅时候咧，就要去打胰岛素啦， 咪系 系啦，自己打针 系啊， 因为糖尿病系冇办法根治嘅，咁所以就系要一路去保持翻嗰个血糖唔可以过高。 咁如果你要保持到嗰个血糖， 你唔好再 讲 呢啲衰嘢话我。 我冇啊，因为我觉得要去到打胰岛素，你先至讲佢，大家要珍惜生命。 系啊， 咁嘅 系啊，因为有时真系吓一吓咧，你会更加系去即系留意嘅，系啊系系。咁所以即係食物方面啦，可以推介少少食物啦。我哋有三文魚啦，咁因為三文魚都係深海魚，都可以即係降低嗰個炎症啦，同埋好嘅蛋白質。咁如果你食一啲碳水化合物同埋一啲蛋白質一齊食嘅時候咧，又會更加有效咁樣控制好血糖啦。咁 覺得三文魚係成日經常出係 啊，正嘢嚟㗎，乜 嘢 要食多啲啊？ 但乾淨嘅三文魚又好難㗎喎，係嘛？ 煮熟咗， 成日又話好多微生物， 冇理由叫你理佢啦， 你唔好食生㗎啦，係啊。 生嘅唔好食啊，儘量。 佢驚啊嘛，因為佢個底 係啊，佢個底係啦嘛， 一個橙類似， 咪咯。 喂， 真噶， 知啦，好咁 系跟住绿色嘅蔬菜啦，有好嘅抗氧化维他命 C 啦，咁同埋咧就可以保护只眼嘅健康、心脏嘅健康啦。第三就系牛油果啦，牛油果系有好嘅脂肪啦，咁同埋咧都话即系对于预防呢个糖尿病咧都可以有帮助嘅。第四咧就系奇亚籽啦，咁奇亚籽当然咧就有好嘅膳食纤维啦，就可以控制翻嗰个血糖嘅。咁第五咧就系豆类啦，豆类譬如红豆、黄豆、一啲唔同嘅豆类咧，我哋讲嘅升糖指数都系低嘅，咁所以咧都系对一啲控制血糖嘅人咧都系比较好咁样。 好嘅，多谢阿娜。 佢今日啲嘢都幾好食，我覺得。其實有隻 try 先， 係啊係啊 ，try 一試 ，try 一試。 三文魚， 好，多謝曬啦，下個禮拜再見， 拜 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9岁持伤情证男子前日入境本港嘅时候，被警方拘捕。佢涉嫌同32年前一宗深水埗北河街嘅镖行行劫同埋谋杀案有关。西九龙总区重案组警司钟雅伦话，当时三个贼人持枪或者铁锤企图行劫，并且向一个职员开枪，职员其后死亡。三个职员行劫事败，逃去的时候留低了一件染血 T 恤。警方比对之后证实 DNA 同埋指纹是属于被捕男子。被捕男子已经被起诉一项谋杀同埋一项企图抢劫罪，下周提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美國三藩市出席亞太經合組織財政部長會議的相關活動，並且出席由美國財長耶倫主持的財長非正式會議。陳茂波在非正式會議上發言的時候說，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持優勢，並且利用財政政策推動經濟和重點產業的發展。他又說，香港作為區內的國際金融中心，是高增值的籌融資和專業服務平台，可以為區內的綠色轉型、基礎建設等項目的資金融通、項目管理、風險分散和提升潛在回報提供高效配對。陳茂波又同多個參與財長會議的經濟體代表會面，就雙邊經濟、金融和社會的最新發展交換意見。雙方都說期待深化兩地的金融和經貿交流合作。之後他亦都出席為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參與代表舉行的歡迎晚宴。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謝偉俊關注近年本港被指太偏重國安，引起不必要非議，為了減低國際間的疑慮、挑撥、抹黑，他詢問當局會不會因時制宜，在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能不能夠在政治上減辣，例如考慮在23條本地立法取代香港國安法，或者當中部分條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本港就23條立法 不会亦都不能够取代全国性法律香港国安法，而是相辅相成。他说外国每日都用不同借口抹黑香港，政府不会因为有人抹黑而不做应该做的事。他重申23条立法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的言论和集会等权利，政府会不停解说，亦都务求在2024年内完成立法。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稍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阳光充沛和非常干燥，朝早气温下降到17度左右。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78点，跌24点，总成交金额34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2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2.2，跌6毫；美团107.9，跌2.8；小米集团16.2毫2，升1.8；盈富基金17.3，跌1仙；阿里巴巴79.5毫5，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3.8毫4仙2，升2.8；中国平安36.7，跌4.5毫；友邦保险70.05元，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日元151.7，瑞士法郎0.903，加元1.382，人民币7.297，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32586点，升18点。港金报1802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52美元，卖出1935.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迪丽热巴、佟大为主演，公诉 安妮同何乐园。正是计划以李国权做突破口，作为确认钱天心就是跨国犯罪集团主脑并引导回国的关键证人，究竟他们可不可以捣破这个跨境犯罪集团呢？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1210推选洗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嗯，对 随着意识中的战斗，不知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 片段人间，辛苦了妈妈。 俊明俊杰，快啲帮手搬啲嘢入屋啦！ 啊，知道妈妈。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和俊明、俊杰一家三口搬了去一个80尺大、落雨的时候还会漏水的木屋。虽然是这样，但没什么比一家人住在一起更加开心。俊明、俊杰，够钟起身上学了。 我不知道。 俊明啊，你做大哥的放学之后回家就要帮手看着你弟弟了、啊、 放心啦妈妈，我会照顾好弟弟 的。嗯，俊杰呢，你要乖乖地、啊嗯、跟着哥哥小心一点啦、啊、 知道啦，会的啦。 嗯， 想回起已经很多年前，不过还记得很清楚。每一日妈妈叫醒我和哥哥之后，就会整早餐俾我哋食，跟住我哋两兄弟就会自动自觉咁翻学。妈妈咧就去街市嗰度帮人买菜。 起初我都觉得呢份工作好轻松噶，后来到我落去帮手，我就知道原来一啲都唔简单噶。哇，嗰啲瓜瓜菜菜啊，一箩一箩咁样，原来都几重噶，又要将佢哋摆到靓一靓，间唔中要淋下水，等佢哋望落去可以新鲜啲啊嘛。多人买嘅时候又要收钱，又要包货，哇，真系做到头都晕啊！仲要间中咧有啲好麻烦嘅客人，不过妈妈都好有礼貌，所以好多人都中意揾佢买嘢嘅。 好靓嘅菜心啊！好靓嘅菜心啊！大家过嚟睇下，帮衬啊！ 唔该，菜心几钱斤啊？ 啊，老伯，十蚊一斤啊！ 吓，咁贵？平啲得唔得？ 唔贵噶啦，你睇下我哋啲菜心好靓噶，系你哋啲买惯菜嘅，应该都会好靓啊！嗱，你摸上手睇下，你知道啲菜心啊好定坏嘅，信我啊，我哋啲菜啊一向啊都包你靓噶、 哦， 买啲啊！ 啊，俾跟我啦， 好 啊，啲嘢越嚟越贵，咁即系搞乜鬼？ 到咗下午，妈妈就会去酒楼做手腕嘅工作，夜晚又会去工厂拎啲电话线翻屋企，做一啲将电话线插入插头嘅工作，一日要打成三份工噶。虽然辛苦啲，但我哋嘅生活总算系过得去嘅。 我翻嚟啦！ 最衰都系你啊！ 咩、啊？边个叫你唔借俾我啫？ 咩事？咩事？你哋两个发生咩事啊？吓、啊，两个做咩喺度闹交？ 细佬啊，佢整断咗我支超人公仔笔啊！ 唔系啦，哥哥唔借俾我，整断佢咯。 好啦好啦，发生咩事都好啊，都唔可以咁样去闹交又打交。你啊，俊明哥哥嚟噶嘛？支笔断咗啫，都唔可以同细佬打交噶。 细佬整断我支笔先噶，妈妈你唔闹佢仲闹我，你偏心。 妈妈冇偏心，我两个都咁锡，你系做哥哥嘅，你有责任要照顾细佬噶嘛？ 点解哥哥一定要照顾细佬啫？唔公平啊！唔公平啊！ 喂，俊明你去边啊？ 其实我嗰阵时都真系几曳噶。有一日晚上，妈妈喺工厂拎咗啲电话线翻嚟，一入屋啫，就见到我嘅班主任陈老师坐咗屋入边。 唔好意思，大家搞晒吓。 陈老师， 系系， 点解会喺度啊？发生咩事啊？ 相信你系俊杰妈妈系咪？ 系系系，发生咩事 吓？唔、好意思啊。 哦、 俊杰咧就今日学校测验嘅时候就作弊，我就同佢讲叫妈妈嚟见我啦。佢猛拧头话你好忙嘅，冇时间啦。咁我谂啊，不如我索性放工之后就嚟探下你啦，咪嚟家访话声俾你听。 哎呀！唔好意思，陈老师，唔好意思，我工作真系好忙，我打几份工嘅，我会好好教佢哋噶吓。哎呀，老师，你原谅佢啊，佢唔系想嘅吓， 佢、都系乖嘅、哦，不过真系要话声俾佢听 吓，俾个机会佢。 咁唔阻你哋啦、 哦， 我走先啦吓、 哦。好好，唔送。俊杰。你几时学得咁曳？你居然学人出猫吓、啊？老师啊，见家长嘅时候嘅话，又同我讲嘅就系话佢冇时间见我。你系咪想我？系咪想激死我？你先至得啊！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你几时学得咁曳？ 吓、啊，妈妈， 打死你！ 我知咗啦。 妈妈几咁辛苦都唔紧要，最紧要嘅系要你哋生生性性啊嘛。点解你要咁样咁唔听话？你知唔知道你咁样？妈妈会好失望噶、啊、 见到妈妈咁伤心个样，我嗰阵真系好内疚，忍唔住同佢喊埋出嚟。从此之后，我就再冇作弊啦，而且仲好俾心机咁样读书添。仲记得有一次我病咗，瞓到半夜，突然发觉原来妈妈一直坐咗我床边啊！ 咦，妈妈你点解 坐咗我床边唔瞓嘅？ 你醒咗啦？我想帮你换一换咧额头上边嗰啲毛巾。我惊咧半夜醒咗出嚟就想饮水，所以我就斟杯水俾你吓。而家饮杯水之后食药啦，好唔好啊？ 哦，妈妈 吓， 你成日都打我闹我，乜你唔系唔爱我啦咩？点解你仲对我咁好嘅？ 傻仔嚟嘅。你阿妈个仔嚟噶嘛，系嘛？阿妈点会唔锡你呢？喺妈妈嘅心目中，自己个仔冇分好同坏，自己个仔一定系最好嘅，知嘛？ 嗯，我以前咁曳，我知错噶啦，我应承你阿妈妈，我以后会乖啲噶啦。 傻仔嚟。 有一日，妈妈佢翻到嚟，好开心咁样大叫咗出嚟啊！ 仔啊，我哋申请嘅公屋咧，而家个单位有成200尺啊！你哋以后两兄弟咧，可以一人有一间房啦。嗱，记住啊，落嚟嘅日子咧，无论系几咁辛苦，妈妈咧都唔介意嘅。只要你哋俾心机读书，第时做个有用嘅人就得噶啦，知唔知啊？ 后来我同哥哥都好俾心咁读书，成绩差唔多，年年都系全级头三名。到咗暑假咧，仲会一齐去做暑期工，帮轻下妈妈嘅负担。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转眼间就20年啦。哥哥就做咗个医生，我咧就做咗律师。总算是叫做同以前穷困的日子讲声拜拜。 阿妈，不如你搬出嚟同我住啦。 你唔好啦，哥，妈咪搬出嚟同我住先啱啊。 得啦得啦，两个都乖。嗱，我喺呢一度咧住咗几十年啦，呢度个环境咧都熟晒啦。几十年嘅街坊唔舍得啊，我唔搬啊！ 你搬啊！我间屋大过呢度咁多，你搬出嚟，我请人照顾你啊嘛！ 哎呀妈，你搬嚟我度啦！嗱，我间屋都唔细，我都会请人嚟照顾你噶嘛！ 哎呀，傻仔嚟嘅，我个人啊得一个，我点样分身搬去你两个兄弟屋企度住咧？系嘛？搬去边度啊？ 一系咁啦，一系咁啦，你两个星期咧就喺我屋企。之后咧两个星期咧就去细佬屋企，咁一人各住两个星期咯， 好嘛、啊？ 但系咁吓，呢度街坊同埋人情味又冇得搬走噶。 哎呀妈，街坊可以得闲嚟探下佢哋噶嘛，人情味冇咗嘅，咪去到新嘅地方再揾咯。 得啦，阿妈知道你哋两兄弟孝顺，但系唔好啦，我而家一把年纪，未必同你同孙仔咧夹得嚟嘅。正所谓相见好，同住难啊嘛。仲有啊。我呢一度咧，成班街坊同佢哋日日都见面，唔见嘅话，我哋有啲唔习惯嘅。嗱，我喺呢一度咧，每日同佢哋倾下偈，生活得几好啊！ 哎呀妈！ 哎呀，傻仔嚟，你做人哋爸爸噶啦，唔好做佢啲细路仔咁先得噶。 咁但系你唔同我哋住，你身体唔舒服嗰时咁点啊？ 嘿，我身体要唔舒服嘅，住边度都系唔舒服嘅。系嘛？唔通搬去你屋企嘅话，我会好翻咩？嗱，知道阿妈身体唔舒服，你哋放工之后可以多啲嚟睇我。街坊大家咧都帮手睇住妈妈，你哋放心啦。仲有啊，每个星期日只要你哋带个孙仔过嚟探下我，多啲见下面，我已经好满足噶啦。你哋大家都各自有自己嘅生活要过，妈妈留喺呢度得噶啦。今晚我一个人坐喺屋邨公园嘅长凳，望住蓝蓝嘅夜空，时光好似倒流一样。我哋一家三口啱啱搬进屋邨嘅情况，就好似琴日嘅事。虽然劳劳碌碌咁过咗一生，冇咩享受过。但是今日总算完成了我的使命，亦都是我最大的安慰。老公，你现在在哪里？我们两个仔都学业有成， 我总算对你有个交代。咁多年嚟，我一直都好挂住你。每当我做到筋疲力竭嘅时候，我就会谂起你，幻想你喺我身边安慰我、陪住我，咁我先至可以有力继续撑落去。所以你记得，等我百年归老之后，就上嚟陪你继续生活啦，知道吗？记得等我啊！ 谁伴你看长夜变冷，笑笑喊喊里情绪恍恍惚惚，谁愿永永远远别得短暂，冷冷暖暖里情意亲亲疏疏间，人大了要长醉生娘子，因个血脉跳得那样近，相处如同陌生，阔别却又觉得亲。一生人有几个爱护你的也是人，正是为了心爱便遗憾。你我似醉了，无法清清楚楚讲同属你。围住你再营造暖流， 辛苦了妈妈，今日多谢编剧投稿的阿康， 多谢阿康。 今日节目完结，交俾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I love you。 喂，听日10点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